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我是 Sunny。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咁啊、今日呢就都有啲戏嘅，係啦，咁啊未至于完全冇嘅，係啦，咁低压槽算唔算係科幻片啦，係咁我哋觉得佢係 真係算喎，真係算喎， 咗一个唔存在城市出嚟，呢下嘢其实都算嘅。 同埋有啲感觉个嗰个城市有少少未来 feel， 或者 佢你可以 话 有 feel， 係 啦。 系啊系啊， 咁嘅 系啦系啦， 佢其实唔最少佢想 try 去做呢样嘢， 系冇错， 或者葛咸城都得嘅，你咁睇都得嘅，系啦， 系冇错。 咁所以其实系嘅，你类型上你可以归类佢都系有少少科幻，同埋佢都有啲少少技术，就系话佢改有帮啲受者做脑改造啊， 系啊啱啱啱 啲嘢嘅，咁所以其实佢真系有 增强记忆法，系啦。 好强烈，系啦，唔系好强烈，但系其实我哋都会归类系有少少科幻嘅。咁我就觉得呢套都系值得同大家讲下嘅。虽然无论实质出咗嚟好唔好睇啦，咁我觉得都尝试试跳，咁但系试跳失败啫。但系嗰个高度的确系太高嘅，即系失败嘅系失败紧啊。而家问题就系试跳到几多啊嘛。咁我就觉得佢都有搣到啲嘢嘅，又唔系完全冇嘅。咁一陣慢慢講啊，同因為講好耐嘅，我哋會係，我會引好多嘢講嘅，係同埋順便啊，覆下大家一啲嘅睇法嘅， 明白？ 好嘛，即大家好多意見啊嘛，對我哋係咪啊？咁我咪同你大家講下咩係戲劇邏輯咯，係嘛？好嘛，一陣會講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咁一陣都會講下其他嘅，咁啊散步侵略者啊，我哋叫做，但其實嗰度香港啊改咗第二個名叫做来自星空的你，咁嘅，即系你点听都以为系爱情片，系的爱，系啊系啊，记错，系的爱，唔系的你，咁啊，咁啊呢套咧，我哋一阵会咧提早同大家讲，因为其实就三月就出咗碟噶啦，即系跟住香港真系大镬啊，咁所以咧希望讲完之后咧，大家有兴趣朋友真系会去睇啊，咁所以一阵都会提早讲呢套，呢套真系科幻啦，因为真系讲外星侵略嘅，但系佢竟然咧用一个。几个人咁就讲咗㗎喎，咁所以呢个先至係我哋要學習嘅，就係、是、啊点样可以好好简单咁去，其实又讲到一个好大嘅故事，咁呢度係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咁呢度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咁同埋即係对比一下，其实而家连鬼佬都好少拍呢啲咁嘅，即係呢类型嘅，即係一味要大呀，因为而家係呀，咁呢个就正正就係做反转嘅，咁所以其实佢喺影展度呢都係得到一啲好评啦，即係嗰個如果應該冇記錯係康城啊，康城影展係得到好評嘅，係咁一陣同大家介紹，係因為之前有介紹過佢嘅電視版，咁其實而家就電影啦 ，OK 都會講，咁仲有我哋一定都會講好多其他嘢啦，一陣陸續再慢慢同大家講啦，高達又有啲投票啊，乜乜乜乜咁樣好多嘅 ，OK 咩都有啲劇啊咁嘅，我一陣先慢慢講。好啊，咁我哋講翻啦，咁其實今個月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十週年嚟嘅，今個五月因為我哋其實就五月。十五號噶嘛，每年就係、是、我哋個係個週年幾年，咁其實今年嘅五一五咧，其實就係我哋做咗十年啦，終於 哇難得啊！坦白講，即係係咪即係香港第一啦？會唔會啊？如果你累計嚟計，港台 好多節目都過咗十年， 係㗎，但你斷嘛，會斷開嘛，係咩？你有真係有節目過 都唔係，都冇斷，佢哋人哋都冇斷，都冇斷。但會唔會話新年休息一下咁啊？唔知啦，但我哋真係冇休息過。 真係我哋係即係年中無休，標示都係六零喎，係啦，起碼有節目出街咯。 六零啦，係啊， 係啦，標示六零咯，係啦，係啦。 咁其實第一節目可能都係嘅，我唔逐一即係咁知道啦，係咪？ 知道知道。 咁其實人哋都有好多節目都早過我哋已經十年啦，咁我哋唔係嘅，我哋都遲㗎啦。咁但係 anyway。都十年啦，不過我又唔見到有咩建樹嚇，呢、啊、十年其實我哋都嚇、啊、又唔見得香港多咗啲咩科幻係啦， 又唔係咁講嘅，海外真係有啲 影響力嘅。下年啦，睇下點啦嚇，俾下一集我哋先至再研究，好冇？ 好。 再回顾，好唔好？今集就未到，下一集先，我哋开始讲下我哋十年啦。咁但系咧，就想讲下咧，就系贵咁今个月，大家有冇嘢想搞下咧？即系呢个嘅因为咩庆祝啊啲嘢咧，有冇咧？ 我系啊，我又见，唔系我啊谂紧，我如果个人嚟计，譬如同一个场地，我就提供到器材嘅。如果你话要播片，我系有靓 projector 啦。咁当然，因为我哋结构性难，睇几多人啦，我哋都有应该有廿零张凳。咁你廿零张凳就 perfect 啦。如果你话多咗嘅，咁有啲可能坐地下或者铺。 哦，我哋 铺 十零张凳嘅啫，冇 廿张， 唔过廿张，唔过廿张。 即系十零啊，咁样咁标示话大家坐地下，即地而坐。咁我哋嗰度咁长白嘅，咁啊唔使 screen， 我觉得 OK 嘅，熄晒灯。咁我有靓 projector 播到入场。 播影会又得啦， 系啦，播影会系 work 嘅。而家依刻即系呢个 setting。 我有第二个提议啊，其实即系叫嘢翻嚟食啦，吓，即系其实食嘢嘅 ，OK。咁亦都咧唔一定要系晏昼，我哋其实嗰个场都可以系夜晚嘅，食嘢都得嘅。 系 咁当然都有机会咧，可以如果大家喜欢，亦都可以系出去出边系食嘅，亦都可以嘅，即系若是聚餐都可以。咁大家 feedback 下我哋吓，即系大家睇下希望系点样搞一搞啦，好嘛？ 冇错， 系啦。咁啊唔系话系十五号嗰日，即系其实五月内就得噶啦，月尾都冇所谓嘅，系咯。咁啊就大家时间。吓，咁大家俾下意见啦，各位听众啊，系啦，好嘛，即系一个聚会嚟嘅，我哋希望搞系吓，咁啊，睇下大家希望有个点嘅聚会啦，好唔好？好，咁大家踊跃啲去 feedback。 好， 好啦，咁啊，除咗呢张就冇，咁啊，冇啊，开始数榜啊，系咪？ 数榜 ，thank you。 好，数榜，好，咁有知道未？ 第一名，哦，都系复仇者三啊。 系 多长咧？有几多长咧？缩应该系咪缩翻少少啊？ 缩翻少少，833啊！而家见到， 哇，缩翻到800，系咪巅峰曾经千几啊？嗰阵时我听纷纷讲，千过千噶嘛，系嘛？即系最 hit 个。 咁唔出奇啊！对巅峰嗰阵真系唔出奇啊！ 冇错。 但800几场都已经唔简单啦。 好劲啊都！以往嗰啲好多都系即系三四百啫嘛，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叫大片，荷里活大片都系，系咪咯？ 咁今次呢套喺話題上都算香港而家嘅話題嘅，算得上。 啊，一定。 係，同埋你冇睇你真係答唔到嘴啊！呢套嚇。 我睇到有啲人留言，而家睇嗰啲係見到個勢咁勁去睇咧，入到場咧係咁問咩事 啊？係咩事？ 即係兩個人去睇，可能有一個人識，一個唔識嘅，咁入去係咁問。 哦，即系佢冇睇过之前啲戏，你先 系 啊，或者佢冇个人入去，冇睇过 零 concept 入去，佢可能成日就话点解冇成对合嘅咁样，系啦嗰类嘅，系啊，佢唔知咩冇乱捞乱晒， 冇神嘅女侠，点解冇黑冇事啊？我惊佢问系啊， 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好喎，即系大家都即系如果你话中意呢套戏，都想票房好啦。咁啲票房好，譬如你去到阿凡达亿七，你一定系要有啲咧，可能一年睇一套戏嗰啲人入噶。即系连贺岁片嘅客都要纳埋咁先做到嘛，咁所以你无可避免一定之后就一定有啲非 fans 无厘头嗰啲入去，但系佢入去如果佢都睇完觉得满足，咁我开心咯，即系证明套戏即系大小通吃咁咯，即系我咁谂系咯。 其实佢主力靠班人睇几次嘅， 系咁系，唔系即系多一刷二刷咯，即系其中一个又系啊，平均都二刷啦，真 系犀利 嘅，系啊。 我 四刷 非 fans 咧，咁當然都唔少人咁。 系一定嘅，或者佢楞咯，即系俾一個 fans 咁啊，即系系啦，楞住入。咁同埋嗱，我自己四刷嘅，咁點解會四刷？就因為真係有啲 fan， 我四刷，我睇埋D box， 即系 D box 嘅模 3D， 係啊，但 OK 嘅，即係震哇，全場震到咧，我真係接近不停。你諗下啦，一頭場阿 Hope 對阿 Famous。每一拳佢都震咯，挫一嘢咯，成个人喐喎，拳拳都喐，跟住嗰啲打 弹都 系啦，即系咁震咁啊。不过佢 D box 就唔同 4D 时，就佢就冇咗吹风嘅，即系佢系成张凳震嘅啫。咁所以 系 有啲嘢。 你讲系净系震到嘅， 净震 啲效果嘅。O K， 佢就冇吹风，冇撩脚，冇退腰，但系就。我开头都谂住搵紧系 4DS 正过 D box 啦，咁其实我 4DS 之前都睇过几套，咁其实 4DS 有结构性弱点嘅，系佢因为佢四张凳连埋一个平台咁样喐，所以佢个喐咧其实唔劲嘅。 真係真，但係如果你對比 D 博士就爭起碼爭三倍。哇 ！D 博士挫到你條腰咧，哇！直頭咁樣快挫。 即係你意思，如果玩陣咧，就直接玩 D 博士。如果你想玩 D 博士 一定陣贏，係啦，但係佢冇咗第二啲。 快啊！吹風、啊。係 啦，冇吹風，冇噴水，又冇推腰，冇後面有條嘢撩你只腳，咁啊冇呢啲花陣嘢啫，屬於我覺得係啦。因为最正都是震啫嘛，哇挫到冇得，两个几钟挫咗，我俾佢系啦，我条颈都争啲挫亲， 唔系咁夸张，我要告 嗰只啦，系即系嗰只啦，但系满足 人话咩睇到死咗啊嘛，你信唔信有嗰单嘢？ 唔系喎，好似好真喎、啊，嗰单有晒有晒有即系现场，即系当地嗰啲新闻报道嗰啲网站都讲，系啊， 唔止唔止抵睇啊，仲抵死添呢套戏啊！ 是不是估不到、 啊、 最后 连蜘蛛俠都死咁样黏住个心脏就搞掂咗，有机会。 我都系要唔关事咯，好赖啫，大佬。 你话你咪两个半钟长咧，就会唔会两个半钟长睇数个时数上，系啊时数上系啦，或者可能忍住泡尿，忍得劲一滞咁样年纪大 啊，中咗脑系嘛，中咗尿毒咁啊，突然间，可能系咁啊，唔知好。咁呢個走唔甩㗎復仇者即係其實今個禮拜都真係仲有好多朋友係唔知啦，可能時間上啦，咁可能呢排都仲有好多 考 試 啊或者其他嘢嘅，咁可能要到今個禮拜先得人睇咁啦。 係，因為5月2號先考曬 DBS 嘅，其實 係啦，冇錯啦， 咁係啦， 咁所以可能都陸續仲有人 release 翻嘅時間出嚟先得人睇，咁都唔出奇係啦。咁都陆续有人睇嘅，呢几个礼拜都放心。 系啦，同埋过亿啦，佢啱啱即系寻日夜晚过咗亿啦，系啦，即系票房过亿。 系 啊，不过都啲人又话吹想象中慢咗，即系有个跌嘅势嘅，即系个票房都话冇以往，系啊，即系少少就冇咁以往咁劲，因为话头一个礼拜六，即系礼拜三固然劲啦，但系头一个礼拜六最劲系1500万一日。 系啦， 咁如果咁样成就好夸张嘅条数，咁但系而家跌翻，即系可能咧啱啱1000万一日咁大概，咁但系如果要过到香港票房冠军1.7亿咧，啲人话计个数就问嘅，讲真，即系如 咁 而家行内推测未必过到，但系就应该过硬亿3，系啦系啦，过硬亿3就复仇者联盟二就过硬噶啦， 唔会话好差噶啦， 系 啦，都好 啦， 系啦， 冇， 即系系咪 number one 啫，系啦，唔系重点呢个 系。系啊， 有冇？即系你唔使要做到李嘉诚嘅，你穷过李嘉诚都好有钱噶啦，大佬。 啱啊！呢句啱听，呢句啱听。 系咪先？唔使要有钱过李嘉诚嘅。 系啊系啊。 你同李嘉诚，你系李嘉诚嘅1/8都已经好好噶啦。 即系你新即系叫新开公司，你唔使做独角兽嘅，即系你上到市都 OK， 好靓噶啦，系嘛？明 咁呢套戏可能都系后劲嘅，睇下点。其实我关心嘅系佢喺成个复仇者系列排第几多啲。 好，我咁啊，啱啊，系。 到底佢能否啊打败黑豹啫？我就想知。 唉，但黑豹 就到时再睇啦。呢个有排都未结算，系咪？ 系冇错。 其实黑豹都未仲做紧嘅，其实黑豹都仲做紧嘅。 系， 即最少喺北美系啊，仲做紧嘅，所以其实未结算嘅，所以到时再睇下点啦。 明白。 因为佢自己斗自己啫，我想睇佢内斗啊嘛。OK， 咁我再睇，咁第二位 低压槽啊， 第二位依低压槽，咁有几多场咧？ 188， 不咁都 OK 嘅， 即 系 咁我都 系咯， 有大片按住，佢都叫做虽然肯试新嘢， 有 啊，发行都算很谷喎，对比嚟计啊， 其实同埋佢都有 fans 噶啦，张家辉算系香港， 冇错， 系咯，拍成咁都，但系仲有人话好睇嘅，系咪？ 唔系又唔系差到假，我即系觉得唔系差到好似鱼嗰啲，哇！即系企落去踩两脚咁样，不至于。不过就系啦，一定要 turn 一 turn 个期望先入去啊！千祈唔好当一般片入去睇咁嘅啫，系啦。 嗱，一阵我哋会详细讲，即 系 好乜，有啲咩好，有咩唔好嘅，唔系一无是处嘅呢个事。 系啦，系啦， 唔系一无是处， 系啦，唔系零嘅，肯定唔系零嘅。 唔系零嘅。不过即系整体嚟讲咧，即系都系算唔好睇咁解啫，吓。 嗯， 即系你可以话有啲好，有啲唔好，但系你整体加埋系唔好啊嘛。咁但系佢唔系所有嘢都唔好啊。咁一阵我哋会慢慢讲嘅，一阵系 OK。而家唔使讲住，因为我哋讲好多嘅，一阵会系 冇错。 好，一阵长讲，睇下长讲都系嘈咩，即系有咩好，有咩唔好 OK， 好 系第三打死不离个性梦。 哦， 系赛道啦，印度嘢 正常啊，正常啊，呢套不嬲都有一定嘅人睇嘅，系 冇错。 乜呢套都好多人翻睇噶，唔系讲笑啊， 系 睇完再睇啊，嗯 嗯，第四啊，咁啊，抱抱我的初恋 系什么 呢？呢套咧就嘻嘻嘢嘅。咁啊，但系就嘻嘻得嚟咧，佢个拍法好正宗嘅，好似一啲青少年嘅有啲轻喜剧咁嘅元素，系一个唔重嘅嘻嘻片。咁睇得到咧， 咩片嚟？ 一片嚟嘅，荷里活片嚟嘅。咁而又系主流嘅，即系主流拍法嘅。咁唔系话特别玩到文艺咁样嘅啫。咁所以就凸显到咧，可能喺外国嚟计，同性恋于齐已经唔值得。好特別去講，即係佢好似講一段好正常嘅友情啊、親情連加埋一齊嘅青少年故仔，不過中間有段就係、是、其實諗住佢係攣嘅，不過佢要呃，但喺個網上面又識到個好似疑似攣，佢又鍾意咗網上個人，咁條橋就究竟自己出唔出櫃，定還是又要揾嗰個網上人究竟係現實嘅邊個咁樣嘅，即係有啲咁樣搞搞笑笑咁樣咯，係啦，咁樣。我睇個吹打啫，其實我因為我其實我自己我見到嘻嘻戲我就。即係唔係太大興趣嘅我自己，咁所以我就冇話，係啦，我就冇入去睇。咁但係有啲人話幾好笑咁樣，係咯，興趣，係咯，係咯，咁樣，唔係認真嘅嘻嘻片嚟嘅，只可以笑，係啦，或者搞搞笑笑嗰度，係啦。 佢唔係去探討呢個同性戀嘅問題嘅。 我覺得會薄啲咯，即係都實都有嘅。最後嘅講佢咩勇於出櫃，但係其他同學又接受佢嗰啲咁樣嗰啲交嘢嘅，但係肯定唔係話。系啦，即系深入角度讲嗰只，系啦，佢都系一个校园。 咁呢个题材大家接受到啊，唔系入场 咯，系 第五啊，无声绝境啊， 哦，都仲喺度， 所以 话俾人停戏啊，系嘛，冇啊， 咪咯， 冇停戏喎，系咯， 系 OK 啦，票房理解， 系咯， 系啊，佢票房过咗1000万，算系咁啦，呢啲戏真系发行做得好啊，系啊，即系打到个要点咯，系啊，推动到嗰啲真系中意睇 乜嘢。花王就派咗啲咩话薯片啊？有喂，汪，就派咗旺旺吓。 我有旺旺机嗰个，我以为话优先场券咯，即系谷优先场咯，系嘛？ 哦，唔知啦，系唔关事嘅。呢个其实系坊间的确好多人睇咗， 口碑 咁， 口碑口碑推动，口碑。 咁你系都要话佢做乜成套飞钉咁吓？套戏啊，唔系个女主角 ，OK？ 系。 条楼梯啊，条楼梯飞钉 ，OK， 系咯，系咯，即系咁，但系有人中意睇飞钉噶嘛？我哋好中意睇飞钉啊 ，OK 啦 ，OK。 咁你唔中意睇飞钉，咪唔好睇咯，系咪？冇嘢噶吓，我哋系觉得都唔知几过瘾，个口钉啊，真系口钉嚟噶，唔系形容词啊，真系一口钉嚟嘅，真系飞起咗口钉啊 ，OK， 唔系边条女啊，系个楼梯真系飞咗口钉，仲经常 zoom 落去嘅，咁我哋又觉得好过瘾嘅 ，OK。就甚至乎大有希治閣啊，嗰啲咁嘅玩嘢嘅感覺添。咁如果你覺得咁樣係唔好嘅，咁你去 film school tick tick 呢個希治閣先啊 ，OK？ 人哋咁都係咁做嘅啫，人哋 OK？ 咁你可以大鬧啲希治閣嘅，唉咁刻意嗰啲咁嘅 cycle 啊，嗰啲咩 bird 啊，啲好多嘅，好多都係佢成日都係咁專登咁整啲危險喺度等佢去舐嘢嘅 ，OK？ 但佢又冇奶嘅，即系你成日覺得佢，佢奶嘢奶，佢又冇奶。 住會係啦，即係你成日。 根本係一啲好傳統嘅嘢嚟嘅啫。咁如果你覺得咁樣係唔好嘅，咁就冇得講嘅，係咪？係啦，呢啲係電影語言嚟嘅。其實我再講多次，咁你唔識就冇辦法嘅。OK， 好，下一套 係第六挑戰者一號。 挑戰者一號係喺度，話佢唔喺度啊慘啦，大佬屎不保啊話曬真係。 嗱，我咧坦白講，我國內就坦白講都會，其實我哋會度，我哋有啲 consultant service for 國內啲網劇嘅，不嬲都有嘅其實嚇。但我唔講我啲作品啦，因為好多都教同埋係揾錢嘅啫。咁挑戰者一號咧已經係國內有人就話，做啲重點整一套網劇，同挑戰者一號一樣。轉曬中國背景， 爆得㗎呢樣嘢你。 唔係啊，但係事實我哋就食曬煙，即係咪照做咯？咁但係知道都交硬嘅，但係就你遇國內已經有人咁波打，總之即係已經叫做一個潮流就係總之虛擬現實著衫喺國內打。 你一號係完全冇問題，但係你裏面用啲咩 IP 咧？我想問啦。 冇啊，唔係咁佢意思，佢咪就係炒即係啲中國啲嘅集體情懷嘢咯。 咁咪賴嘢咯， 係咯，同埋佢個波佢就係又係要揾傳人呢下咁樣，即係我話係改還改，你捉到即係當你係咩，你都唔好抄到咁足咯，即係波打又係揾傳人。 佢條橋絕對冇問題，直抄都冇問題。問題係其實佢賣點係啲 IP 啊嘛。你又冇佢嗰啲 IP， 咁你就用你啲 IP 塞落去。 啊，佢咪佢抄翻以前咯，即係佢嗰啲回憶咪藍貓啊，跟住嗰啲可能西遊啊，咪突然間佢哋覺得冇嘢嘅喎，佢哋國內又覺得又唔覺得即係會恥笑喎，係啊，即係但係我估佢都會偷，即係可能佢會多啲動漫嘅日本嗰啲嘅，係啦，類似咯，將啲集體回憶嘢，其中佢提過西遊、封神榜啊嗰啲咯。 記得玩武法天女啊！你提佢武法天女， 總之啊， 武法天女因為係紅到過日本噶，你明唔明啊？ 其實咧，唉，我唔講埋啦。我當即係我哋公司做呢個出 邊算唔算 得㗎？唔係可以啊，好快講啊。 可以啊。 我當年叫賺過第一，叫做呢個叫creative service consultant， 因為我哋負責度橋嘅啫，唔會負責拍，因為啲網劇都唔到我哋拍，所以我哋覺得好 啱。 我哋曾經賣嗰個劇本，你叫咩呢？就我寫嘅，寫好嘅先，賣咗賺咗錢嘅為公司。咁但後屘冇拍到，咁係嗰邊嗰個老細一定要我寫呢個題目，知唔知個名叫咩？花果山的機甲部隊。講完 都冇問題嘅，都冇問題嘅。 好壯啊！佢就即係佢其實佢即係及到呢、這個嗰陣時嘅古天樂嘅咩啊？《明日戰記》啊，《矛盾戰爭》 啊。 佢就喂，不如嗰期有西遊喎、啊。调翻转诶，啲人喺个花果山度着嗰啲装甲，啲装甲好似即系有啲马骝样，机械装甲，就喺个花果山入边，好似108个好汉揾啲水壶咁样，逼上梁山，未来奇幻背布景咁样。 嗯， 咁系啊，即系 唔系啊？好啊，你唔系啊？你系拍 我都我你会拍就可能得咯，会唔会啊？即系技术成分又太高啊嘛！ 我哋一阵都会讲嗰套， 系一阵讲一阵，我忍唔住讲下啫。 咁嗰个都系人哋鬼佬拍西游噶，佢都搞到 Power Ranger 咁噶，咁有冇话鬼五马六咧？咁又唔系噶，人哋拍咗出嚟又唔觉噶。 系，我唔知啊。 乜鬼 佬 做嘅？ 所以我写好啦，我系期望佢冇开嘅，因为开咗可能直头惨不忍睹嘛。因为我觉得你问我条桥又唔系话唔 work 嘅。即系我尽量都够啦，喺咁样嘅题目嚟计，我尽量写都唔交，咁但系又系啦，有时都即系窝大嗰度。 嗱，即系头先讲张家辉套戏，其实我都觉得佢个剧本唔系话好差嘅，问题佢拍咗出嚟嗰个讲故事嗰个方法盛装唔好。 系啊，故事手法有啲問題，應該一來好跳躍嘅啦，不過真 講。你個 story 本身可以係冇問題啊，你講得好， 即係個主題佢係想講有嘢講嘅，係啦，個主題唔差。 你個你 care 唔 carry 到啊嘛？問題係咯，咪同你著唔著得起嗰件時裝一樣啫。咁件時裝真係好鬼五馬六架，但係著喺個名模身上咧 ，OK 嘅。但你著喺個普通人身上就即刻賴嘢啊嘛。 嗯， 係咯，即係上次阿肥環咪賴過咯。 系， 周旋咪成条肠粉咁咯， 我好似系你讲肥环， 系冇办法，嗰件衫本来佢影咗幅喺人个名模身上咧就 O K 嘅，咁你唔系名模啊嘛，你唔系九头身大佬， 系 嘛，咁唔 carry 到啊，你咪就叫唔 carry 唔到， 系， 咁其实就都系讲要 carry 到嘅，即系你个 budget 或者你嗰、那个。古仔咁同埋，其實內地咧就好進取，佢哋其實會拍好多神魔啊嗰啲古仔嘅。 調翻轉係會多嘅， 我覺得咧，佢哋咁 open buy 呢樣嘢，我係欣賞咯。呢樣嘢你試下 sell 俾香港啦，佢即刻 ban 你噶。 嗱係啊，可以咁講，即係好似你話香港大師，其實係100%國內資金，佢真係拍到香港大師 嘅。 係 啊， 嗰邊個 topping 係揾梁仲文話，佢話總之拍科幻嘅古惑仔講完。佢好似咁樣， 冇問題。 花果山的機甲部隊講完，咁就自己鬥啦。 可以好睇㗎，其實可以好睇㗎，唔一。 係啊，你攞到同埋個技術又要配合咯。係啦，你係啊，你啱。 雖然個戲名聽落係有啲好笑，因為呢個名改得唔型啫。我可以同你度過一個咧。 係啊。 我可以同你度過一個係賣到俾日本仔嘅，睇個名啫。 係。 改一個名就得㗎啦，係啊，可以好睇㗎，唔係啊，你頭先講個 idea 唔係差㗎，可以好睇嘅。睇你點 carry， 係睇你點提，咁所以又唔係一定嘅，最緊要有人肯試，我都覺得好緊要。 嗯 系，咪假以时日就会有好嘢嘅，我相信嘅。 嗯， 即只要你试，俾机会去试，好过唔试啊。系啊，香港就系死咕咕啊，唔好就系、是。试嘅机会好难得，好少啊。 四平八稳咯，系啊，明白。 系一套唔得咧，以后唔敢拍啦，又濑嘢啦。哇，张家辉又濑嘢啦，跟住咧，你睇住啊，十年内都冇第二套再讲虚拟城市啊，你睇住啊。 系，一定啊，一定。 唔系上一套系暴风眼啊，死唔死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系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一阵会讲噶，我哋会提到噶，系好耐，我哋会提到噶。我哋一阵讲暴风，讲真系嘈会讲，唔系连个戏名都有啲关系，暴风眼同冰侠嘈，连个戏名都食翻有啲关系，系咪？ 狗咬狗咯，如果我就仲有个感觉似。 唔系，得一阵我哋会讲噶呢个 ，OK。 好， 喂，咁啊唔系，我都好啊，就你提起呢、這个，我又唔觉得系差，系啊， 嗯， 即系都系挑战一啲即系未试过嘢，系啊， 嗯， 系啊，大家试下 try 多啲，我觉得唔系一定唔好嘅， 唔系我补翻啦，响北美嘅票房咧， 嗯， 挑战一号咧系少过《无声绝境》嘅， 吓、 啊，咁票费啊， 咁好，咁但系 哇，咁啊呢个数据惯喎、 啊，《无声绝境》劲啲系嘛，系因为意思唔系挑战者一号渣系嘛。 系啦，应该系噶，即系系嘛，即系都劲嘅挑战一号系嘛， 好大 片噶。 我知道， 唔系挑战者一号其实系同啲 Marvel 电影争好远嘅，得而家得我之前上礼拜睇得1.3亿 哦， 我咁啊差啲，系喎，咁唔系话大片喎，因为以往天使邦啊或者你狂野时速啲都2亿噶嘛，系啊过2亿噶嘛，如果北美系咯，咁真系 系啊。 我之前有少少甩嘅， 即系你意思系冇想象中咁行嘅呢一个， 咁劲，咁 OK， 喺北美嗰度啊。 咁可能即系上画嗰个礼拜就劲啲，但系后劲又唔系咁太好，可能系。 即系无声喺北美好受啦，调翻转又系，好似即系当年嘅后咁样。 系滚到一个 后味 上噶嘛，即系好似有人话好啊，要睇喎咁咯。你知啊，有时有啲戏咧好得意噶，初上嗰阵咧直情唔得噶。 系， 但系佢讲下咧，嗰套系加长啊，系会 系明白，即系口碑再到啊，真系。 当然绝对有啦，绝对有啦，以往都有呢啲状况。佢系 因为 好啊，个票房反而会。 其实系北美，即系黑豹食住咗几个， 系 成食咗成几个月啦，因为喺度霸住， 真系仲做紧噶，真系而家仲做紧噶。 系六亿几啊，黑豹系去到。 黐真系啊， 北美。 我真系真系劲喎，六亿咪咯。咁啊真係癲喎！哇，佢好多人，我 check 下。咁你首先你要明白喺美國有幾多黑人先？首先黑人，仲有班左膠㗎。係。即係嗰班人唔係黑人，但係左膠嚟㗎。咁呢套成係一個左膠片嚟㗎嘛？咁完全左膠㗎。咁同埋你要知道黑豹咧係之前宣傳，唔係宣傳到戲咁簡單，佢係宣傳緊一個新非洲文化嘅一個咁嘅嘢㗎，唔知你知唔知？即係佢成日搞好多有嗰啲咁嘅音樂會，搞好多嘢㗎。佢唔係一套戲咁簡單㗎，佢好似講到係一對非洲人，即係再次重拾自己嘅文化咁㗎。咁但係佢哋嗰啲真正嗰啲黑人就覺得好奇㗎。佢話咩呀？佢一做嗰啲係假㗎啫，一嚟都冇個咁嘅非洲國家，二嚟即係佢哋嗰啲係一班從來自己係未踏足過非洲，亦都唔知道非洲其實係咩文化嘅人。喺度讲緊非洲文化，佢哋啲黑人讲㗎，唔係我哋讲㗎，即係我諗佢意思呢，即係你有一班竹星呀，即係如果我哋套返嚟我哋中国人，即係一班外国出世嘅竹星，佢从来冇去过香港或者中国，佢都唔知道其实中国其实一个点嘅地方嚟嘅，佢就知道自己係中国人，咁佢真係就着啲女着到春丽㗎嘛，啲仔着到自己成个嗰啲嗰啲呢僵尸咁啊，即系清装咁样，咁佢就觉得咧呢啲就系中国人啦。咁跟住佢就搞好多啲嘢啊。咁其实佢中文都唔识嘅。咁佢就喺度话我哋系 Chinese， 我哋要弘扬 Chinese culture。咁即系佢哋个比喻系有啲似咁。咁你讲嗰个咩中国文化？嗰、那个唔系真嘅中國，嗰、那个系一班白人作出嚟嘅所谓中国啊！你搞清楚。系啊，咁佢哋咪有啲黑人咪唔认同嗰啲咪有出嚟讲啊呢样嘢，咁但系你唔好理佢，撩起咗好多一啲即系当地嘅黑人嘅一啲情，即、就、系、是、一啲咁嘅情怀啦，我唔好话情绪情怀啦，即系对自己一啲寻根嘅一啲嘅，即系嗰啲咁嘅嘢啦，系咯，咁佢系撩起到好成功嘅，系， 係。 咁但呢一個已經唔止係一個電影㗎啦，佢係一個文化現象嚟嘅，所以你點樣揮啫？咁咪好成功咯，佢就係做到呢樣嘢，係好。嗱，你唔可以當係一套戲咁簡單嘅，唔係一套戲咁簡單嘅。 如果計即係 Marvel 啲個人電影咧，其實效應該係最高嘅票房。 哦，如果你計個人係，因為佢唔似啦，佢計曬佢都高㗎，計埋復仇者佢都過啊，佢過唔到第一集啫嘛，好似係嘛？ 係啊，係啊，過唔到第一集。 你唔使計個人啦，你計埋復仇者都得㗎啦，係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到底呢一套無限之戰係會過佢啊，定係會都係排佢之後咧？定係點？係 啊。 系而家睇呢样嘢啫嘛，系好啦，唔紧要啦，系啦，再睇啊，未，因为有排都未跑完噶呢一个，因为佢大家都仲跑紧，未落画，黑炮我惊佢嗱，即系唔知，我惊佢跑一年啊，惊会，啊，犀利啊，炮你个炮好犀利噶，炮系咯，可以跑一年 啊，即系够硬啦，系嘛，够硬， 唉，继续跑，咁睇下点，系咯，咁黑人亦都可以继续消费嘅呢样嘢，系。去 consume 呢個黑人呢樣嘢係啦，咁啊冇嘢噶，你咪中意捐錢俾係咯，俾 Marvel 使咁，阻唔到佢噶係咪？即其實有啲黑人咪指出就話，其實你嗰班後邊嗰班係白人嚟㗎，其實冇咁蠢啦咁啊，你有冇聽過？ 嗯，明白。 嗯，係班白人都撩起你呢啲咁嘅情懷，咁啊 cap 你水嘅咋傻仔咁，有啲黑人講緊呢啲嘢㗎。 明白。 咁但係冇辦法嘅，成壞呢樣嘢係啦。嗯，可能你我哋都係嘅，你撩起我哋啲對啲舊作啊啲情懷，人哋都唔明嘅。咩好睇啊？鐵甲萬能俠咁老餅係咪？咁成班友睇水木一郎幾廿歲咁老人院咁，咁你冇咩情懷咯？係咯，我好難解釋俾大家聽嚇。咁可能人哋黑人都有佢一啲情懷嘅，係咯。咁但我就比較鍾意唔係佢哋非洲嗰啲囉，我鍾意啲即爵士樂啊嗰邊嗰啲囉，係囉。 嗯，好啊，第七啦，數快係啊，黃金花 哇， 喺 度 啊， 係咪攞獎啊，所以有即都有返個位置啦， 啊，有返位置， 即係第八係啦，第八未末日困獸鬥， 哦， 喺度都唔差， 困獸戰啊，嗰套 係好， 香港票房唔差， 第九卷， 冇錯， 系。咦，咁啊，星星嗰套咧，Rock 嗰套咧， 咪呢套，冇冇嘢。 哦，呢套就咪系搞錯，呢套就係 第九，系啦，犬之島。 哦 ，OK。 喂，有口碑啊，好多人揸啊，坦白講，系啊。 嗯。 五啊零萬啦，而家。 系 啦， 嗯。 哇，跟住好多， 唔系，跟住第十就嗰個咩文豪。咩 Stray Dog 死 Dog 啊？ 哦 Stray Dog 系 Stray Dog， 即系稻草狗系嘛？ 吓 系咪？ 系应该唔 系唔系？我唔知啊，唔知系咪啊？唔记得系咩啦？系 啊， 咩嚟噶呢个？知唔知系咩噶？动画嚟噶， 动画 应该喂等新年宝宝啊吓，出街 系嘛？唔知啊，呢度好新年都未必好知系 咩？我知咩嘅啫。好似機械人嚟喎，咪打喎，好似嘛，個感覺。 係咩機械人嘅咩？唔係啩？係咯。 我 見清楚啦， 嗰個唔係機械人嚟。 我唔知，係好。仲有冇？ 下低有冇啊？ 仲有冇？有冇啲新上睇下邊嘅？ 你俾我快講啦，叫點啊點提啦。咁就我就睇咗啦，優先 場 未上 嘅，未上嘅。 而家排第12，係啦，優先場上映幾場咁啊，叫試下口碑。咁我睇嗰場都白喎，我喺我又試咗呢個 電影 新星。某日某月啊，咁啊導演邊個咧？其實 Benny Lau 其實以前係商台 DJ， 咁佢第一套戲其實之前我讚嘅黃嘉欣。有冇聽過？即係港產片啊！ 我聽過啦，點會唔 係啦？即係嗰陣時計都，我覺得幾算係都叫青春片啦。不過雖然佢唔係校園青春，咁但係今次就直頭校園青春啦。因為咧某日某月入邊，元都大地係喺寄宿學校讀書，咁而個女主角喺女校讀書，兩個係經歷轉一段，你可以話幾好多意外嘅一個 puppy love， 但係佢哋冇開花結果嘅。咁一個遺憾，但係最後當年又未來大咗就再相遇咁樣，咁係咪落悲即係咪大團脫過未必㗎？咁我唔穿住啦。咁但係就估唔到阿湯兒都30歲啦，坦白講啊，實際年紀啊，咁但係佢真係著校服咧，係真係 OK 嘅，係啦，就到可能啲拍攝角度啊， 係即係有青校園青春嗰種味道嚇，好、啊、女神嘅。咁而元島大地又唔差嘅，係啦，即係一個童星大。 香港平均年齡啲學生妹角色都係二三十歲演㗎啦，呢、這個好普通嘅 喎。啊，咁先叫新啦、啊，即係呢個組合，你問我真係新幾新？咁而入邊當然你梗係有啲三角㗎啦，咁有人即係爭仔㗎啦，你問我嚇。咁、爭仔邊個爭咧？譚少賢爭，咁都 OK 啊。谭少贤即系嗰个又有十年又有份，即系好多都有份嘅，即系成日见啊，点部又见到嗰、那个，咁嗰个女仔争又都 OK 嘅，即系呢三个主打，咁而啲老师都棍嘅， 嗯， 周旋住呢一堆嘅人咧，最正咧系有阿吕仲贤，嗱好耐冇见啦，吕仲贤即系枪火个吕仲贤，得唔得啊？食人大嫂嗰、那个。吕仲贤吓，咁 我真系笑傲江湖嘅吕仲贤啊，大家死唔 死？系啊，系啊，系可以。我下套谂住讲李胡聪，系啊。但我自己最 amazing 系枪火，我觉得佢好型嘅喺入边。即系虽然枪火个个都型啊，系啊。 时装好啲嘅佢，系个样 系 摩登啲。 keep 到喎，佢即系咁耐冇见你，譬如你话张耀扬嗰啲都有啲成咗啊。 仲系 好穿。佢入边系饰演个律师，系阿元岛大地个爸爸，单亲爸爸，好戏。唔出場唔多，但係好度。咁佢嘅對手就係邵美琪，點解咧？因為邵美琪就係阿劉阿湯兒個媽媽，又係好。咁、 哦、 因為佢飾演一個單親媽媽，要保護佢個女，佢知道元島大地玩佢咁樣啦。你當係咁啦。咁啊叫有啲棒打鴛鴦嘅咁樣。咁到位兩個都嘅。 個爸爸同個媽媽揸著咗個仔女帽。 冇。但係兩個最後有一幕嘅。 呢、這個題材新啊，大家可以諗下㗎。 大概有最後有一幕，佢哋做咩啊？我唔穿啦，即係有幕會有對手戲嘅咁啊，慣嘅都。咁而入邊仲有個搞嘢，有夏朝星。啊，夏朝星咁啊，好似喺入面就讲啲神秘学嘢，因为套嘢其实有啲科幻，即系其实都有少少科幻元素啊。因为咧，佢某日某月系啦，佢用天文去串咗一个九十年代嘅爱情故事同现在嘅联系。咁、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哋92年咧，曾经疯癫地睇呢个《狮子座流星雨》？你有冇印象先？呢、這个童年回忆，我哋系 大佬，唔系好耐之前啫。 咁啦，系啦，我同啲翻啲僆仔讲，冇人识啦，话我勾啊，做乜睇星咁？ 你对我哋啲吸血僵尸嚟讲，呢啲系琴日发生嘅事嚟嘅啫嘛。 系，咁啊，嗰阵时系癫到好多，即系去捉咩即系唔识睇星都睇噶嘛，人人都话自己睇到噶嘛，又会卜个东堤。又猛鬼咁样猛住鬼又喺度睇噶嘛，挨住喺嗰啲度假屋度睇，咁样即系有个热潮，佢就食翻嗰日发生嘅事。你问我几食得几靓嘅，论咗啲九十年代情怀，中间又有张学友嘅歌，又会论到科技元素，即系呢一代冇人知咩叫科技啦。 之前都话玩八十年代嗰啲咧就好多出嘅，玩九十年代就少啲。 不过佢就九十头啦，我估嗱、那个年份即系其实。都近似八十年代嘅我估啊，咁但系佢就特登串咗一啲系九十年代嘅历史事件，但系就唔系话去到九七嗰啲咁政治敏感啊，佢冇嘅，佢九二主要九二九三，但系食翻就记唔记得九二年最出名系张学友《爱火花》只碟环扫香港宝丽金即系唱片销量榜，系人都听噶，话《爱火花》入边系搵咩十二首歌上榜噶嘛，咁佢就玩翻呢只碟，点样走去排队买？ 仲识唔识边个张学友啊？有啲人。 咁喂，咁啊唔知啊，唉，咁嗰啲要道读啊，即系呢啲等于你妈宝，你话唔知边个黑炮咁样啫，即系咪先？咁咧即系吓，冇办法， 哦系咪啊？ 系啊，咁类似啊，咁系啦，咁佢玩得靓嘅，个九十年代前怀怀，总之个感觉 系四大天王嗰样嘢啊嘛， 系。系佢入边仲有都有讲，不过佢特登 soft 啲，佢入边就我睇得到个导演好中意张学友嘅，佢又好 buy 好多歌都系张学友嘅歌。 有冇提四大天王啊？ 有，梗系有提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学生妹话中意黎，我中意黎明咁啊，我中意黎明嗰啲咯。同埋仲有样嘢系九十年代情怀嘅，佢会出翻噶电影会出呢个嘅纪念品。咁咧Yes 卡。 哦，樣 睇過士多普扭 Yes 卡呢個又係，有佢揾翻部機喎，有大頭領出嚟啲鏡頭。又咁啊，梗有講啦，即係周慧敏，跟住又會講做咩 Yes 卡，咁跟住又喺度睇 Yes 啊，大家咁樣咯。 嗯， 咁係有呢啲嘅，即係慣嘅。我哋咁嘅年紀慣咯。咁但係當然你話喂新人睇咧，你可能未必有呢啲情懷嘢，但係佢本身獨立睇係一個。都幾飄啊，好飄啊粒嘅一個。 其實你對佢講咧，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乎講翻二次大戰咧，冇乜大分別嘅，佢都係唔 唔知咩 嚟啊 ？OK， 仍然以為一九四一，即係等於嚇、啊、關咩事啊？ 關民初定清朝定秦始皇咁有咩分別啫？咪又係古裝嘅人知蘇係咪啊？你明唔明啊？係咯。 咁你清唉咁啊係，明你咁啊新嗰啲真係冇。但係我成日即係我都係零零年，我哋公司有啲即係零零後嘅，即係十六七歲嘅啫，佢過嚟打字幕。咁佢會遇到一啲咧九十後，咁啊不嬲九十後成日笑我哋歐嘛，咁但係而家調翻轉，當有零零年嘅出現，零年笑翻九十後歐喎，因為零零年最大嘅分野咧，零零後係真係唔玩 Facebook， 佢哋係淨係玩 IG 或者咩 Snapchat， 咁佢一見你上 Facebook， 佢就會覺得你老餅，咁啊跟住零零後笑翻九十後咧，我哋就笑啦，我哋咪食飯嗰時講話九十後知啊，以前你笑 我， 他叫君體也相同。 我哋讲打 系啊，落机啊，落机啊，系啊，系啊， 大佬， 即系我心谂、哎，你恃住后生，你都会有老嘅一日嘅，你唔好咁处。你笑紧我哋嗰时，而家有人笑翻你啦，你系咪先？即系好鬼搞嘢嘅呢个就系啊，一个轮。 我哋冇觉得勾喎，我哋冇觉得勾，我哋觉得嗰样嘢系要保育添喎，咩勾啫？ 系，冇错，同埋有啲嘢系真系传承噶嘛。系啊系啊，应该要累积落去噶嘛。 你觉得勾啊？你渣嘅，即系唔系有啲嘢系唔系我哋嘅年代嘅嘢，我哋都觉得系有嘅存在或者保留嘅价值，系咯？ 即系我哋都会睇翻七十年代嘢噶嘛。系啊，即系你就算我未出世，我做中时睇翻啲大作，我哋以前嗰啲咩超级机械人旧嗰辈嗰啲，我哋都会望翻噶，系咪先？ 唔係嗰個我係嗰個年代嘅，即係但係你再早啲嗰啲，其實佢都有佢嗰個價值㗎嘛。你就六十年代咁啊，點啫？冇價值咩？四十年代都有價值啦，係咪啊？你唱翻啲咩李香蘭嗰啲？唔係二線嗰啲，咩啫？你咩係咪何日君再來定咩？係咪定咩？定邊只啊？我唔記得啦。其實唔係嗰時啲歌 都有，係啦係啦啱。 唔係嗰時啲歌咩？唔系啊，最后边个都咪李香兰噶嘛，系嘛， 系 嘛，系嘛，定咩啊？定嗰个咩话？咩花话？咩夜来香啊？系嘛？ 夜来香系夜来香， 系咯系咯。其实嗰啲歌咪嗰时噶啫嘛，咩啫？唔好咩？好啊，好嘢啊，好嘢啊！嗰啲 冇错，唔使乜，咁都几睇啦。 有型啊， 系啦，冇错。咁同埋我成日即系话香港话冇校园青春片。五月三十一先上，咁但系佢而家礼拜六日都有休市场，咁啊大家 都有休市场。好，咁大家去观摩一下，系其实会唔会有啲似他们咩会飞啊？有啲似 就仲纯正过，佢纯爱， 我们会飞， 梦想都唔讲嘅，系啊，即系纯爱情嘅啫，系啊，即系飘。 我意思唔系话佢梦想，即系话佢会唔会有啲似佢讲翻以前嘅一个时代？咁有冇现代嗰个回忆噶？ 有， 系咯， 但系又冇 呢一 part 会唔会似？ 可以咁講，係啦，但佢冇揾另一個演員佢哋，係啦，佢哋自己演翻， 佢自己做翻嘅， 係做翻大角，冇錯。 哦，我咁啊好啲， 同埋就唔係相隔咁耐啦，即係可能那天我梅菲講緊四十歲回顧二十，佢就都係飾演翻廿零啦，係啦，廿六七歲回顧翻，係啦，十八九歲咁樣嗰陣，冇錯。 嗯，係都得嘅，係咯，卅歲嘅堂妹回憶翻即係學生嘅堂妹，都係咁嘅樣啊。 又自己谂翻自己原来系陈慧娴啊嘛，系嘛，唱个歌啊嘛，系嘛， 系知啊，系咯。 好， 夏文就问啲啦，夏文食就难做啲，系啦，系即都得噶，你中意夏文食做乜校服啊？系嘛，咁呢期夏文食啊嘛，电视做紧，系咯，嗯，啊都算 keep 得好啦，系咪啊？啲人讲到好似好老咁样，我喂大佬 keep 得系咁上下啦，好。咁大家鍾意睇呀呢啲吓，即係另一個時代嘅情懷嘅嘢，咁啊好就試下呢出，好有冇仲有冇？ 其實最後套呢都超級好啲片嚟嘅，德國片嚟嘅，叫《公義暗國》，係啦，咁啊係今日擺上嘅，不過長少少啊，佢而家排十四嘅應該係嘛，我睇翻。咁啊德國片就講話點樣咩即係律師就幫佢唔到，咁佢啊有啲以暴易暴咁嗰啲咁嘅感覺嘅。 點解黃絲咧？我唔明喎。 佢公義暗國咯，咁呢啲名啊，黃絲名咯，係啊。 係咩？我以為你話聽出你話係你話德國啊嘛，我係聽出你話北國啊。 佢就係德國啊，佢德國片嚟噶，係即德語。 北國片啊，真係黃絲啊，冇人。 係啊，德國嘅黃絲。 另外，佢哋話有邊套戲話上咗咩優先場，俾人買曬啲飛話，有套叫做咩？ 中英街一號。 中英街一號冇錯啦， 冇錯。 講翻嗰個咩暴動係嘛？ 係 系啦，六七暴动， 系啦， 六七暴动兼用以 church 咁啊，导演有出嚟解过话嘅，咁就话唔系嘅，因为佢话佢有借票，佢见到啲观众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年龄层嘅，所以唔应该就唔系话俾人即系咩买晒啲飞单唔使睇，咁佢就因为都唔似啲人，大家系识嘅，即系吓咁。咁佢就话可能真系好多人嚟捧场咁咯，系啦，多谢大家咁啊。即系佢话唔应该就唔系话有人刻意买晒飞单睇唔到，佢应该唔系嘅，唔符合佢喺现场见到个状况，系啦，系咁咧。好， 知喎， 咁大家都可以一睇啦，系啦， 好， 好，咁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咧，唔需要信，但系你都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我今个礼拜冇乜科幻片之下咧，咁呢套真系算唔算叫得上做科幻片啊？即系其实如果 都少少噶，其实都 系啦。即系其实咧，从来香港咧又有一种戏咧，好少拍，但系又有嘅，就咧会虚拟一个唔存在嘅城市啊，即系好似葛咸城啊嗰啲咁嘅城市。咁以往咧就有一套叫做《暴風眼》啦，嚇。咁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咪任達華同阿袁詠儀咁上下嘅， 好似係。 有冇啲印象？咁佢又係虛擬咗個城市，佢用啲錢就似美金嘅，我記得。如果嗰套就咁，但你問我實質係講乜，我都有少少唔係好記得。即其實都係攝警匪片咯，就個發生嘅場地就唔好似唔係一個現實嘅城市咁啦。 系，佢有冇讲话系近未来啊？再标 哦，咁佢就冇讲得好清楚啦，系啦， 净系话虚构城市， 虚构啦。咁佢通常都会系话呢个城市咁嘅啫吓。嗱，咁啊，东方三侠呢个就好明显系啦，又系虚构啦。嗰个就直情系未来啦，咁啊一定吓，仲有少少系已经末世之后啊。咁后屘又话第二集又话已经水源又要揾水源咁，呢个虚拟啦，系咯。系，咁其实都有嘅，中间仲有啲咩我就唔记得啦，系咯，即系九一神镖嗰个都算系咩噶啦，即系都唔存在啦，成成个世界。 即系奇幻世界。 奇幻 啫 嘛，系咯系咯。 神 镖侠侣。系啦咁所以都辗转咧，其实香港系有呢啲嘢嘅，咁而之前呢啲作品咧，佢哋都会归类科幻嘅，一最少呢个东方三侠咁即系。 肯定系啦。 即系佢哋会归类先啦，我唔敢讲啊，大佬我唔敢讲啊，因为呢个中国超人竟然归类系笑片啊嘛，大佬啊，即系喜剧喎， 即系佢好笑，唔代表一定系笑片嘅。 佢拍到变咗好笑。 但系有啲话唔系笑片嗰啲系更加好笑啦、 啊。我唔知道啊，所以我呢个分类上我唔识啊，系啊，咁好奇怪嗰啲系啊，咁 知佢系咁定啦， 咁就张家辉呢套咧就冇乜人。即有意識覺得咧係去睇科幻片嘅，但我哋上禮拜已經講咗啦，就係咪就係自己作咗個城市出嚟，咁佢啲警隊啊嗰樣嘢亦都唔係香港以往或者而家嘅警隊啊，你點睇都係咪啊？即又唔係皇家香港警察， 車啊嗰啲嘢全部 亦唔係而家嘅。 而家香港警察個 logo 都唔係嗰個。 系啦，咁佢更加唔系香港 劍咁樣 公安系嘛吓，亦都唔系咁，系啊。 只系公安，都系警察嚟嘅。 系啦，咁佢啲车你睇落，佢都似啲鬼佬警车咁嘅 feel 嘅，搞到。 因为模仿美国嗰啲车。 嗯，冇错啦。冇错啦。 都几认真嘅，其实你呢一样佢系做得几认真。 系啊，咁即系佢有世界观喎。咁跟住阿秦沛咧，即系红爷啦吓，佢亦都系讲过咧，话呢一个城市，但系佢冇名嘅城市，话呢一个城市咧。 有嘅，佢叫孤城啊。 是正式的这个名字 是啊他们都是这样嗌的。 哦我以为他形容的、啊、这个。 因为他们对白里面。 哦、这样嗌 ,ok, 但是他总之他有时呢成日都会讲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是 都有这样提。 那你讲香港你不会这样你不会突然间说这个城市就是他那个秦沛就讲过了秦沛好像是一些不知道什么警司什么鬼就是退休咬梁不想理。 好高的长来。 是啊一这样。那他就说呢呢、這个城市呢咩好以前呢系得咩几百万人啊。 系一个渔村啊。 系啊有讲过呢样嘢嘅。咁你觉得话咁仲唔系香港。咁但佢而家竟然话而家有二千万人㗎喎、哦。 系啦咁好明显系未来啦。如果呢个系香港。 系同埋咁就应该都唔系香港啦。香港踩冧都住唔到二千万啦。系啦。 系啦。 咁佢亦都见到啲都市景呢。 二千万人都仲有咁多空。嘅地方都好嘢啦， 系啦，佢啲都市景咧，亦都好似唔系话即系好多系香港拍嘅，系咪咧？ 应该我睇个样子就似系深圳嚟嘅， 会唔会啊？ 但係佢嗰個停車場係咁轉嗰度，係咪香港咧？會唔會嗰度係香港？ 似係香港，佢因為分咗好多個地方。 係啦，其實佢用咗好多個城市唔同嘅位置去拍，佢、就想做到嗰度就唔係現實邊個城市咁咯，佢就想咁咯。 系啊，都用咗大量嘅特技嚟模擬一個城市。 系啦，咁呢一方面咧，我就覺 得 系啦，我就覺得點都要俾翻啲 credit 嘅，系啊。 系我即系唔先唔講個劇情，即系你先去感受嗰個城市， 個世界 佢係做得用心嘅。 系個世界啊，系佢營造出嚟嗰個世界， 我都係用心做。呢個要讚嘅，呢個要讚。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雖然佢可能有啲不足，即系可能。不值問題啊，又諸如此類，但係佢係有心機去設定一個一個世界。 我哋好似講極都未講到個戲名，叫做低壓槽啊，即係咪食翻暴風眼咧？ 我唔知啊，佢又講佢 有冇少少關係咧？係咯，即係同當年嘅暴風眼係咯。喂，如果佢食得翻就勁啊，仲楞翻嗰個世界先犀利啊！即仲講翻有袁咏仪啊，任大华你啊，咁其實之前咁就當然呢度唔係啦，佢就係自己，即係自己架構出嚟嗰個世界啦，係係啦，咁啊，但係咧佢裏面其實咧係融合咗好多套戲嘅一啲橋嘅，唔係真係有問題啊，即係我覺得佢係嘗試去融合啫，咁啊仲有一個明顯啲嘅有一套西片咧，就講有個中國嘅細路女就。天才嚟咁啊，記憶力超強咁啊，咁啲黑社會就揾佢嚟記住啲密碼。 嗯， 係啊， 係啊。哦，係啊。佢呢度都有呢、這個接近呢個嘅情節嘅，呢套戲都。 咁我都唔記得嗰個係邊個做嘅，係啊，光頭啊邊個話 Jason 啦，定邊個做男主角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喺度西片嚟嘅，咁啊，係得近年嘅啫，唔係好多年前嘅。 系 啊， 我就冇睇过啦。 你冇睇过啦，系啊，即系佢外国发生，但系咧佢个细路咧都系中国细路女嚟嘅， 系。哦，即系要保护嗰个细路。 系啦系啦，因为佢就系身怀佢哋一堆密码，咁啊嗰就系啲人想嚟唔知捉佢杀佢咁啊，咁唔知其实我嗰套都立过嘅啫，我冇曾度睇过嘅， 系。 咁佢呢度都系有少少似嘅，吓咁当然佢就冇话由头保护到尾啦，因为中途嗰个系有叉妹嚟嘅，佢今次呢、這个 系已经 咁啊，俾人射死咗嘅，系唔成功，系系啦系啦。咁佢因为佢好多戏啊，咁佢啲打斗咧，我又觉得佢有啲系，即系佢好多戏嘅，佢又 John Wick 加英雄本色，乜都齐嘅，系 系 系 你话杜琪峰嘅风格有 都有嘅，都有嘅，吓吴宇森乜都齐吓，杜琪峰吓，乜都齐。 张家辉拍过嘅导演嗰啲，佢都十分学晒嘢噶啦，已经系。 哦，咁 John Wick 肯定冇，系啊。 即系佢睇过嘅戏， 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啦，都有齐。咁啲飞车都有啲扮晒呢个从业时速噶，都有啲系啊。 系都有嘅，嗰啲手法都 飞埋出去出边噶嘛，因为飞到唔系就喺街度飞嘅。 即系由停车场飞到去一个对大厦， 飞出大厦冇错啦。咁呢啲仲唔系狂野时速？唔系佢净飞跟住插出个大厦入翻去嗰啲咧，佢肯定系啊。 系啊，嗰啲一 肯定系啦，系咯系咯系咯。咁佢系尝试去融合咗好多好好睇嘅戏，咁但系个问题嚟啦，咁佢成功咧？ 系啦， 系啊，即系你等于。等于试跳啊，即系你睇啲运动员啦， 系 试跳啊嘛， 系啊， 咁可能挑战世界纪录又好，挑战咩都好啦，咁梗系一个好夸张嘅距离啦，或者嗰啲电单车咧，咪飞越几多架车咁样，咁你要挑战世界纪录，当然你要多个啦，系咪？咁啊多个通常多一架就算噶啦，系咪？ 系， 你唔会多一倍咁大啊玩系咪？咁可能今次张家辉就见人哋都系跳过对面大厦咁渣嘅，咁我试过跳过对面海鲜咁样，咪嗰时咪试过无线唔知边套嘢咪搞笑咪真系咁样玩嘅， 系 佢跳过对面海，咁佢唔系佢真系跳咗过去先好笑啊嘛，佢话咁都得，咁佢哋都话咁都得嘅，咁搞笑啊，冇问点解啊，话咁啦，咁我哋肯定跳唔到，叫啲学员喂你过嚟啊，对面岸喺对面海嘅，你到你嚟跳吓。即系你笑片我讲啊咁但系佢有少少似咁啦，即系我试跳过对面海喎，咁吓跳即系九龙跳过香港， 大上头嘅呢套戏，佢野心真系好大。 咁你跳唔过就必定嘅， 系 嗱我讲事实啊， 砸落嚟嘅啫系。 系啦，我讲事实啊，你挑战一个唔可能嘅难度啊嘛，因为 系 咩？即系你讲话有啲跳上太空月球咁，不系嗰啲唔可能噶啦，系咪先？你挑战个咁嘅高度，咁唔得系一定嘅。即系问题系你喺边个位置落嚟？咁 咁其實嗱，我 appreciate 嘅呢個嘗試啊 ，nice try 啊，係，咁但係佢跌硬嚟㗎嘛， 我都 係 嘅，我都係嘅，我都覺得佩服佢， 我佩服㗎，咁但係跌硬嚟嘅，咁所以呢套其實個結果係挑戰唔成功㗎嘛， 係啊， 唔成功嘅 ，OK， 嗱，我哋講事實啦，每一個都係事實啦，佢挑戰好高嘅難度，值得敬佩，但係佢呢個挑戰係失敗，亦都係事實，係啦，嗱，唔係我哋嘅個人觀感嚟嘅，呢個其實你大家睇下。其他嘅即觀眾睇完咧，即除咗有啲哇講到呢套戲又好好好勁啊咁嗰啲，我唔知咩事啦，係咯，之外咧，咁其他人都會覺得都應該都感覺領嘢嘅，其實睇完覺得係啊， 係啦係啦，冇錯。 咁同埋咧，頭先講到咁精彩嘅場面，哇，都冇得輸啊！咁但係咧，阿芬芬睇嗰陣咧，係覺得有啲睇標嘅係咪？ 嗱，套戲其實。都接近兩個鐘嘅，其實都港產片嚟講，佢算長嘅。 嗱，因為我講唔公平嘅，因為我就睇槍版嘅啫，唔好意思啊。 係 啦，咁、那個槍版就肯定係嗰個揸偷拍嗰條友再加咗自己嘅鏡頭運用啦，大佬。佢自己再延鏡咁啊，梗係嗰啲嗱呢啲唔可以怪咗噶嘛，先唔關佢事噶嘛。係 唔關佢事呢啲。 係啦，個現場條友再自己加搖鏡，咁睇得好辛苦。咁但係 OK， 我都嘗試去跟住佢搖啊，咁喐啊。咁但係套戲咧係有啲慢嘅。呢個就唔關個偷拍嘅事啦，係咪？佢本慢啊嘛。 關事嘅，佢節奏同埋個節奏快慢掌握其實係好怪嘅。 好怪啊， 係 咪？ 我嘗試下講咯，就係 好 你將成套戲。即係開每一次睇三四分鐘，其實係好睇嘅。 係。 啊，你一將佢串埋一部接近兩小時嘅電影咧，又瀨嘢啦。因為佢根本就係成個劇情係銜接唔到嘅，好多嘢其實佢係。 佢斷開嘅，即係佢失驚無神咧。 好犀利。 就唔知點樣交代佢嗰、那個查咗好耐嗰個所謂老闆係邊個？係。咁其實係一個後生女嚟嘅，即係我數個後生女啦。即係你以為係一個阿伯。 生嘅演員。 个演员就唔后生啦，但系佢着到好似后生女咁啦吓。 系 啦，我头一眼见到以为黄婉之添，系啊。 佢靓啲， 唔系个真人系罗，但系佢搞到变咗黄婉之咁，罗大佬。 哦，系啊，真人本来靓噶， 系啊，咁个边个嚟噶？ 嗰个徐静蕾啊，叫做 系咯，呢度 系中国内地非常出名。 系啊，系啊，系啦，即系总之都系做女主角噶啦，平时吓。 佢拍过香港剧集添噶喎。 哦，系咪啊？哦、 当年亚视咪再拍呢个大时代续集嘅，即系世纪之战啊，佢咪系做阿周慧敏悭妹嗰个角色啊？ 哦，即系有个成日跟住阿刘青云嘅， 刘青云嗰个就系徐静蕾啦。 哦，咦，嗰度佢又唔系好靓嘅，如果系咁，反而如果你讲到呢个做例子，我反而见佢后屘有拍啲即系戏嗰啲就好啲，系啊。 有电影噶嘛？ 系啊，电影嗰啲好啲，系啊，系啊。 记得 都好似拍下其他人嘅，有刘德华都有嘅。 我有嘅，有周不时港产片有时。 系啊，周不时都有嘅，系啊，咁啊讲得好样好多嘅，嗰阵又 系。 咁但系呢套戏咧就唔知做咩嘅，个造型就可能佢又电晒金毛咁样，我怀疑嗰个成咗假发嚟嘅应该系。 我都系假发，佢套戏都讲嗰个系假发嚟嘅。 哦，系啊，佢后屘话佢其实单枪杀到死啊嘛，咁佢冇除过嗰个嘢嘅。嗱，咁佢突然间无端端又影佢细个，即系睇住佢个老豆自杀啊嗰啲咁，即系话原来日本妹嚟嘅。 哦，佢影住佢老豆自杀，佢又有介绍，我咪都有想就知道嗰个系应该系自杀森林啊嘛，佢嗰度系， 吓， 即系富士山附近啊嘛。行入去个森林度，个个掉晒颈啊嘛，因为嗰个场面系，即系日本咪有個都市， 好 多人喺嗰度自殺，戲都拍過噶嘛，記得早舊年咁樣， 係 係咪舊年都西片 拍過？好西片拍過啦，好耐之前有一套戲啊， 自 殺兄弟啊，都有啊。 佢應該都係講緊嗰個場景嘅啦，呢一套。 我唔知佢係咪啦，即係總之佢初就似公園嘅啫，唔知點解就行咗入去就總之係掛咗藍鴨咁，佢點樣擒到咁高掛藍鴨，我就唔知啊。係。我仲系嗰度開始點金田一添，要查下到底邊個殺佢老豆咁，以為即係我就點睇都唔似係自殺啦，覺得係咪？因為擒唔到佢㗎嘛，係咯，係咯，咁但係唔知做乜咧，無端端佢係突然一吸煙一個咁嘅回憶，咁明明打緊嘅喎，做咩事咧？明明好似好緊張咁，又話有人衝緊上嚟大喊，突然間喂，咁你係你係講到個咩啊？張乜鬼啊？叫做個女叫咩名話？ 張可兒。 唔系，你话嗰个头先我话成个啊， 徐静蕾啊， 徐静蕾 ，OK， 即系明明讲紧佢坐直升机逃走咗， 咁點解突然間嗰度會插一個佢嘅回憶嘅咧？嗱，雖然佢阿張家輝執到佢嗰幅家庭照啊，即係佢細個幅相啊，咁但係唔係咁樣喎？你成覺得嗰個位 cut 入去嗰度好怪嘅，大佬。 冇，佢成部戲就充滿呢啲唔合理嘅剪接啊，其實係。即係好多情節係你 唔係呢個唔係唔合理，係唔 make sense 啊！ 即係喺一個唔適合嘅時間， 即係你剪接咧係要 make sense 㗎嘛？嗱，呢個 make sense 唔係講緊邏輯上嗰啲合理嚟，如果你講唔合理，人以為係講佢有咩反駁，唔係反駁，係講你一個鏡頭下一個鏡頭係乜嘢咧？係需要有個關係喺度嘅，咁係佢係有關係，因為佢執到佢幅相㗎嘛。咁你執到佢幅相，點解會跳咗去啊咩話？叫咩名？徐靜咩？ 徐靜蕾。 徐靜蕾點解會跳咗去佢個回憶先？ 係。 你明唔明個問題啊？ 係咯，應該係徐靜蕾自己坐喺度回憶啦，冇理由係張家輝代佢回憶㗎。 咪係冇錯啦，冇錯啦。咁嗰度係咪應該先影一影啊？徐靜喺個直升機度，你先再去呢個回憶先啱咧？ 啊，又或者佢有一啲。 唔係喎，其實佢有嘅喎，但係佢就啱啱調轉咗。佢係影完個回憶之後咧，佢先影翻徐靜蕾坐喺個星機度諗嘅。咁你大佬啊，咁我睇緊戲個 sequence 係你無端端見到一個回憶片段，先噶嘛。咁你嗰回憶佢何來嘅咧？咁你從頭先嗰個 shot 其實唔係咁，即係佢係去執咗幅相，但係一幅相未去到回憶咯。 系啊， 同埋咧跳咗啊，系另一个角色喺度回忆啊嘛，最奇怪系， 因为你会有时会误会咗，会唔会张家辉望到幅相，佢就谂到徐静蕾细个系咁嘅？ 我直情都唔知佢做乜啊！我睇嗰阵系点解会突然间影呢度嘅咁样？吓，我当然知佢系想交代佢细个啦，但系点解会系呢度突然间？ 相信又另一个问题。 冇错，点解呢度系突然间去咗呢度先？ 系啦， 唔相信啦，啱啊，啱啊， 嗯， 系咯。 即係好多呢啲， 即 係 點解你頭先個 shot 個蒙面超人仲係阿本香猛嚟嘅？下一個 shot 佢已經變咗蒙面超人咧，佢都冇影過佢變身。 嗯， 係咪啊？咁你咪刪咗啲嘢？咁你話其實都可以唔影，咁係咪可以唔影先？咁你有時你冇專登影佢變身，佢有時都係用啲聲效聽聲咁，你會聽佢講，跟住佢就cut入嚟，已經佢係變咗超人，係可以成日都發生。但你最少喺個聲效有交代佢變咗身啊嘛，你唔能夠話完全冇交代，鏡頭一轉已經係蒙面超人啦。咁發生咩事啊？0.05秒啊，你都唔該閃一閃光啊，大佬。系咪啊？唔影啊！有時電視版有時懶啊，唔影啊，佢都加個音效，佢哋個喇喇咁有啲聲咁，咁你都知 OK， 佢又變咗身啦。咁即係你係欠缺咗一啲嘅交代啊。 嗯， 其實係呢個問題啊。 嚇， 唔係話佢有冇咩，即係唔係話佢邏輯上有冇問題啊？唔係啊，啲人成日諗邏輯，唔係反駁，唔係呢啲唔係反駁啊，其實係你唔識得點樣講故仔啊。 嗯，系 你由呢度突然跳咗个唔关事嘅位置，其实呢啲系其实系啲好基本嘅错误嚟嘅。咁你哇，咁你自编自导自演，其实我同大家讲好难噶呢件事，我再讲多次吓。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你好容易睇唔到好多问题啊，就系因为当你做晒咁多位嘅时候，你一定觉得佢呢位系 make sense 嘅。 嗯， 因为你全角度你自己做大嘛，咁你梗系觉得 make sense 嘅。但系如果你净系做一个位嘅时候咧，你会容易睇到啲中间啲问题。咁我谂呢个系其实一般嘅导演咧，尽量会避免自编自导自演嘅。 嗯， 吓，你有冇见过嗰啲大导演会自编自导自演嘅？ 都少啊，都 有咩？我举个例嚟听下。喂，拍串出一出嗰啲唔计喎，我讲真系主演喎，仲要系主演喎。 米 龙 急信有冇自编自导自演咧？其实 佢好似当佢做，当佢做导演嗰阵冇嘅， 佢导就唔演， 佢导就唔演咯，系啊，啱啊，佢演就唔导咯，系啊，佢演就做人 嘅。演好嘢啊，但系咁佢主导演嘅时候就唔做 嘅。唔做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因为实在呢个难度系好高嘅。 系好高。 周星驰都有自编自导自演， 即系周星驰咁，你可以话嘅，不过佢其实实质啊有执行导演噶嘛， 系佢有个人帮佢手再 即系佢用佢个名打上去好 sell 啲啫，咁啊实质就应该唔系佢导嘅，我就觉得系， 咁你话佢度啲劇咁啊，佢又度啲 gag 咯，我觉得系。 咁佢一定啲 gag 一定会度噶。 佢成个东西都有参与，呢、這个就肯定系赞。但你讲自编照自演呢件事咧，就真系100%差，系佢搞晒嘅。咁嗱，咁除非佢又系搭朵吹水啦，其实唔系佢拍啦吓。咁除非系咁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嘅话咧，其实成件事系其实系超难嘅，根本。你讲咩？你点做事演？你有冇咩功力啊，大佬？ 嗯，可能佢集中一两台，即系净系放演，净系编剧，我觉得就我应该好啲嘅，其实会做出嚟系。 啊，自编自导就 make sense 啲，但系其实最好都避免吓，因为你自己写埋剧本都有机会嘅导演咁，咁但系自己演埋咧，咁就。系啦，仲要做埋主角啦，仲要啲主角系型咧，咁你就好难噶啦，系咯，系咯，唔系冇嘅，刘德华做嗰啲失败示范错咗好多次啦，公司都执埋粒啦，当年系咪？都试过嘅，系啦， 嗯， 嗱，虽则咧，咁我啊唔系主修嘅呢个戏剧嘅，咁我都系读设计，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又有读过戏剧噶，即系我唔主修啫， 系。 系喺电影咁有啦，即系但系嗰啲我哋都讲过啦，系点样睇戏嗰啲啊， 系 即系都系啲 film study 嗰类啦 ，OK， 即系其实唔系拍教点拍嘅 ，OK， 反而教你点睇嘅 ，OK， 点样分析嘅，咁同埋都有啲系即系都搞下啲话剧、舞台剧嗰啲啦，有搞过吓，咁啊导编演我都做过嘅 ，OK， 系， 咁呢样嘢咧，即系你喺。我嘅经验入面呢就真係好困难嘅。即係如果你要真係自编自导自演。嗯、即係当然你係认真做嗰啲啦你柴娃娃梗係得㗎。係咪先。即係你认真做仲要收飛入场嗰啲呀我讲 ,ok? 即係你唔係玩嗰啲呀大佬你可以咁我唔知呀 ,ok? 咁所以其实喺呢一方面其实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做过呀你可能你会了解啲中间嗰个困难有几大嘅，即系因为我口讲冇用嘅，大家唔会明嘅。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系自己有你有玩过 drama 啊，系咪？或者你以前读书系有呢个咁嘅学会啊，咁或者你之后系有参与过啲剧团嘅，即系嘅嘢啦吓。咁我系有嘅 ，OK， 吓，即系我有参与过啲剧团嘅。咁，所以其实成件事系。即就算一个好小型嘅演出都好啊，都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咁你想象下，即系你一套戏咁嘅，即系咁样嘅投资或者咩？其实成件事系，即系你一个人做晒呢三个位，其实系超难。咪你想象下啦，一个剧都唔系好多人啫，系咪？即系我讲一个话剧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咪你实质个话剧，你十个人都算系咁啦，系咪？ 嗯。 系嘛？你见有啲话有几个人做晒嘅啫嘛，系嘛？咁其实你已经系唔易去 handle 噶啦，系啊，系啊。同埋你排一个咁嘅嘢都排几个月噶，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我唔知，即系我而家就咁同佢讲冇用嘅，大家冇做过啊，因为吓，大家可能觉得好易嘅。咁你试下先 ，OK？ 你想你试下先，咁我就觉得咧，佢系呢度咧系挑战咗一个好大嘅难度咯，即系吓，应该咁讲。 系，的而 咁你试过你就明白点解一啲有经验嘅导演咧，佢哋系反而会避开唔去自编自导自演嘅，因为佢哋知道嗰个难度同埋个唔好处啊，就因为你好多盲点啊，会系啊，即系你自己做翻你自己睇唔到啊，嗰啲嘢吓。 系， 咁但系咧，但系调翻转咧，好多新导演咧，佢就会一拍第一套戏咧就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咁点解啫？唔系因为佢型啊，系因为佢唔知道嗰个哪嘢啊。唔知道自己嗰、那个limit 啊，亦都，系啊，咁其实之前都好几个都试过啊，系咯，咁啊，都系咁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其实或者即系咁讲，系咪冇乜自知之明咧？其实有啲吓， 其实可能佢哋唔会自己演翻，可能会好啲嘅，其实系，即系净系负责导演，即系我谂逐步嚟啦，即系就会好啲，就唔好话。贪心到一次过乜都做晒咁咯，我觉得系啊，系咯。 唔系，因为佢呢啲咧，通常仲会咧系自己仲要做个正主角，仲要系型嗰啲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叫阿刘德华以前咪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好似佢自己拍套戏，开俾自己拍，自己做型仔咁样啫嘛。咁你其实你成件事系唔 work 噶，系啊。 即係就算本來你係贏嘅，都唔得㗎，其實係。 即係為咗俾自己贏啊！即係咁 咯。 係啦係啦， 為咗 自己 贏。 唔知啊。係啊，即係其實咪同阿馬雲咁啫嘛，係咪？即係馬雲咁開部嘢，要打低曬甄子丹，打低曬所有通啲渣咁啫嘛，個感覺冇乜唔同㗎。你睇呢度睇佢同边个话？ 伍允龙打嗰阵时， 伍允龙对战系咪？咁尽显马云本色啊！咁呢个分可以介绍下嘅呢 part。 嗱，呢嗰度觉得点啊？怪嘅，伍允龙就真系嗱，咁佢同佢打对打，咁开头大家立晒刀咧，都系阿张家辉都系处于下风嘅，都系唔够。 即系大家认价摊打，系处于下风， 系啦系啦。咁但系。大家變成拳頭交嗰時咧，張家輝咧就突然之間唔知發乜嘢神威咧，就可以技術性擊倒啊伍允龍，仲將佢啲手啊就咬斷曬，同頸都扭斷埋，即係講逆轉性咧，其實係唔係太過合邏輯咯？即係喺套戲裏面本身都唔合套戲嘅邏輯啊，其實係。 嗱，即係其實你話咧，初調轉，你話拳頭交唔入去打，咁突然間張家輝唔知機事就立啲武器啦，咁冇得講係咪？咁你因為你有架撐㗎嘛，係咪？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咪？你有槍喺度，你小龍都俾你射低啦，咁冇話唔合理㗎，係咪？嗱，冇理由頭先你立曬架撐掟埋原子彈 ，OK？ 李小龍都係打到你飛起嘅，係。頭先立架撐咩架撐咩武器都試過㗎啦，都冇用嘅，由短到近到山遠，係咪？都冇用。OK， 好啦，跟住掉晒所有嘢，我同你隻赤抽拳头咁，佢反而打低李小龙，你觉得有冇？即系你觉得合唔合理啊？好简单啫嘛， 系 咪？ 系啱啱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即原来张家辉最劲就系拳头交，你真系同我讲。 嗯， 如果你话佢其实系拳头，即系佢打搏击系劲过用武器嘅话，咁其實佢又冇理由開頭用一集武器啊， 嗯， 即係你明明都係係嘛，即係我唔知啊，即係你個感覺就係、是、哇，你明覺得嗰下喂，唔係你都俾個理由啊，點解佢打低佢啊嘛？嗱，我唔係話要合理喎、啊，大家成日以為我哋講嗰啲係咩？大家好中意講咩飯博合，都唔係，我哋從來都唔講飯博同合唔合理，我哋講你有冇俾一個理由啫？嗰、 哎 那個理由可以好唔合理嘅。 系啊， 即系咧，佢其实伍允龙就系只不过因为佢自己踩烧皮，自己冚爆头死。但嗱，你咁我都仲好啲、啊。 嗯，系啊系 啊, 啊，都叫做有个理由啊，呢、這个系咯。 系 啊, 啊，有个 excuse 或者一个叫做吓。 系、 啊。 系、 啊。系嘛、啊啊，即系我哋讲星战，咁你到底阿龟公正系点解会输俾阿 Darth Maul 嘅？系冇理由嘅，无端端俾佢搵把剑咧撞一撞个头，跟住就戆居居咁唔识反应咁。Jedi Master 嚟嘅，佢系。 嗯， 系嘛？我真系宁愿佢自己踩小皮，哇嗒，跟住自己插死咗自己，咁你明唔明啊？ 系啊，明白。 即虽然都冇理由噶啦，但系喂，但系你唔系啊？呢、這个理由唔合理，但系一个理，你俾咗个理由啊？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嘢啊？我谂大家其实系唔明我讲乜嘢噶，讲极多。你发生一件事，你无端白事发生，同我噏咗个理由，但个理由唔 make sense 噶。你都最少有噏啊，大佬。 系。 咁、啊、好多时呢啲戏呢係无端端发生，系连理由都冇俾过嘅，咁就发生㗎啦。嗱、啊，咁呢个就真係唔得嘅。 嗯。 啊、即係你要话有条友、啊、明明去到一个新嘅星球，唔喺唔知情嘅时候，即係无端端除晒啲头盔，嗱、啊，咁呢个系超级唔合理嘅，我哋讲。你唔好同我讲呢个系戏剧逻辑，戏剧逻辑呢个字系我讲先嘅，吓，戏剧逻辑并唔系咁解，我话俾你听，你如果唔识嘅，你自己搵书睇，自己学。戏剧逻辑就系我头先讲啊，你当你做舞台剧嗰阵咧，因为嗰系舞台嚟嘅啫，其实电影都系舞台嚟嘅啫嘛，你以为电影唔系一个剧嚟咯？嗱，所以电影系戏剧嚟嘅，你明唔明？电影只不过系你用画面镜头拍低咗，同埋用镜头嚟捕捉嘅一个戏剧。你坐喺个剧院度睇嗰啲戏剧，佢就喺个舞台度做俾你睇，其实咧冇两样嘅，系一样嘅啫。有时有啲嘢咧系因为个戏剧嘅需要而专登做嘅，咁嗰啲就叫戏剧逻辑，即系咧佢系唔符合现实逻辑嘅，的确吓。 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啊，无精绝境。咁其实佢做咩嘢？个老豆要大嗌，唔搵个士巴拿掟去第二度，或者用呢个方法引开只怪兽。点解要牺牲自己？第一，你话佢点解要咁做？第一，佢又唔系咩科学家，佢又唔系咩人。你当我一时冲动又好咩又好，其实佢有冇话系唔合理？佢冇唔合理嘅 ，OK？ 好多人都做啲唔合理嘅嘢噶，为情自杀其实好唔合理嘅，考试考得唔好唔去自杀，好唔合理嘅，但系好多时都有发生噶。咁佢又唔系一个咩特别嘅人，普通人嚟啫嘛。咁佢做件唔合理嘅事，其实本身系合理嘅，你搞清楚先。OK， 第一，第二就系佢。嗰下其實係有意思嘅，要表達嘅。嗱，呢個就嚟啦，戲劇邏輯，佢就係搞咗成套戲係一個佢係唔敢出聲，同埋其實佢係有做過俾你睇咧，佢就喺個瀑布度大嗌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係有潛藏住呢、這個喺度即係無聲吶喊嘅呢一個嘅，即係呢樣嘢嘅。咁其實佢嗰刻咪就係佢要表達嘅嗰種無聲吶喊咯，就係咁啫嘛。佢成套戲儲咗咁耐嘅能量就喺嗰刻發出嚟，咁呢個就係戲劇邏輯啦。我识唔识？明唔明？嗱，我尝试用啲浅浅啲嘅嘢解释俾大家听嘅，你系咪想听一大堆理论啊？你系咪要听理论啊？我讲过你唔知道讲乜都得嘅。咁我唔系，因为我唔系教紧一个戏剧班，我一尝试讲俾一班普通嘅观众听，我尝试用啲你明嘅字眼或者嘅方法去解释俾你听嘅。OK， 咁就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因为佢有个戏剧嘅需要。所以佢就有呢一場戲，咁呢一場戲係咪真係好合理呢？佢未必係 100% 合理，但佢又未至於完全唔會發生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可接受嘅劇情。係。即係你話個樓梯有眼釘，係咪唔可能發生？嗱，其實好多人呢話人冇邏輯嗰陣呢，佢其實自己唔知咩叫邏輯㗎喎。你唔知呢你就去 Wiki 找謬誤呢個字。咁就有一大堆唔同嘅謬誤嘅即係呢啲係邏輯嚟㗎。意思即係有一個邏輯訓練裏面分得好細嘅啲嘢嚟㗎。有啲乜嘢嘅謬誤。嗱首先你要睇嗰樣嘢有冇犯謬誤，你睇一啲佢有冇真係犯謬誤，唔係你覺得嘅。你但係一齊頭先拗嗰堆嘢呢全部係你覺得啫。有少少係俾你就唔會咁做啫，你係講緊。咁俾你都唔會做英雄啦，俾你見到有人喺火場度，你都唔會衝去救人啦。咁但係事實上係有人好英勇咁去救人㗎喎。哦，你話咁嗰個消防員有刁鐵，唔係喎，有啲人佢唔係消防員，佢喺街救人，但係結果自己領嘢攋咗嘢，結果瓜咗㗎喎。咁呢啲當然你一般人會覺得係蠢人囉。咁但係唔係囉，呢啲其實咪就係你平時喺故事講嘅英雄㗎嘛，就佢犧牲自己去救人㗎嘛，一命換一命㗎嘛。咁你呢樣嘢其實係唔合邏輯㗎。 是啊。 是咪俾你有超能力啊，你做乜鬼嘢超级英雄啊，你都去犯法啦，是咪啊。是咪你俾我会啦，我话俾你听。是咪先。 是啊。 喂，我可以有透视眼咁简单啫。咁我咪做赌圣囉。我实去做赌圣啊。是咪先。喂，仲有唔止及女添，实睇㗎。会唔会唔睇啊。 唉， 装下隔篱屋先，睇隔篱屋有冇靓女冲凉先，你会唔会唔会啊？ 系啊， 实会噶啦，咁即系你话喂唔系我靠住呢样嘢咧，我就去做超人啦，咁你讲咩？古仔咪调翻转，超级英雄嘅古仔本身就系唔合逻辑嘅，英雄嘅行为本身系其实唔合常理嘅，其实、一般人系唔会咁做啊嘛，咁但系唔代表冇人会咁做噶，你搞清楚先。 是 真係有人會咁做㗎嘛，係囉。咁所以呢件事呢其實係冇謬誤嘅。只不過係你唔會咁做啫。OK？ 你就唔會去衝出去馬路救個細路啦咁。咁你唔會啫，係咪就代表個世界冇人唔會呢？咁所以搞清楚先嗰樣嘢，佢係冇謬誤嘅。即係阿馬輝呢俾你就唔會揀所謂微沙啫。咁佢揀咗我微沙唔得㗎咩？ 系， 俾你就揀林明明啊嘛，我讲过好多次噶啦。有人话咁样系唔合理啊嘛，点样唔合理？嗱，你话唔合理就系讲紧逻辑谬误，有冇逻辑谬误呢件事？佢揀边条女都有逻辑嘅咩？ 系啊， 咁佢唔同咗系美沙同古力华男想搞基都得噶。 系啊， 系啊， 得唔得？有冇问题啊？ 冇问题啊 ，OK 啊， 系嘛？ 个人选择啊，呢啲系 系啊，佢同阿麦斯咁靓仔又得，系嘛？或者佢好似一路好外慕嘅，好外慕嘅福卡少教，原来系佢一路系佢中意佢嘅，咁又可唔可能啊？ 系咯，好合理啊！ 成班有少少在挛嘅，原来系嘛？ 嗯， 系嘛？咁結果個故事就發展唔出，後尾啲可有記起愛啦，因為佢哋全部係基佬同 les 婆嚟嘅咁啊，咁結果祖拿達哥同美麗格君就自己溝自己得噶啦，唔使互溝啊， 嗯， 係嘛？咪有冇話有冇唔合邏輯啊？中間冇啊，冇唔合邏輯啊，不過你會想嘔啫嘛，睇到， 嗯， 嚇，咁呢一件事係大家搞清楚先，係你感情上冇辦法接受嗰個劇情。而唔係嗰個劇情有咩謬誤，分清楚先。我哋講緊佢嘅謬誤呢，係佢真係有謬誤㗎嘛。 係。 即係如果 Captain Marvel 係從來都喺度。 係。 OK? 係 啊。 你用邏輯去諗喎，而家講緊邏輯喎。如果佢從來都喺度，咁點解之前發生咁多嘅事件佢冇出現？嗱，咁呢個係唔係一個邏輯謬誤啊？當然佢可能佢有解釋㗎，會唔會其實佢係身處喺另一個平行世界，或者佢喺另一個星球咁？咁我都講過啦，上個禮拜我俾埋解釋你㗎喇喎。咁我就係話，可能佢其實係咁啦，佢做落去嚇。咁但係喺呢一集裏面咧，你係唔明佢點解會咁嘅？係。OK， 即既然佢喺度講嗱，咁你唔好同我講嗰個 page 批咗去第二個世界啊。咁啊，應該都係呢個世界啊，係咪啊？咁或者佢嘅 page 去第二個星球都或者有機嘅，但我唔知啊，因為佢未講。咁我唔係話佢有問題，我係提出就係如果佢係咁嘅話，咁佢係發生咩事呢到底？咁如果佢一路都喺度，咁點解會咁呢？因為佢已經講咗佢其實喺80年代已經喺度㗎嘛。咁話咗佢個故事係講咗佢哋其實係90年代嘅事嘛，即係連啊局長都未盲眼㗎嘛。咁點解嗰陣佢喺度而中間係啦，中間佢發生咗咁多事而佢冇出嚟幫手呢？咁其實呢件事亦唔係 Marvel 獨有嘅。咁 DC 入面亦都係啦，咁既然超人第一集嗰陣即係同阿 General Saw 打到其實成個地球都有危機嘅時候，咁佢喺度轉地㗎嘛，咁佢轉晒成個地球啊。咁當時嘅蝙蝠俠啊、神奇女俠啊、其他嗰啲啊 Metahuman 啊、潛水俠啊，咁其他人又點解冇喺當時有出現呢？咁你喺一個電影系列裏面，你需唔需要俾返個理由呢？ 嗯， 你話蝙蝠俠幫唔到手，或者當時佢都就算出嚟都冇用咁，或者蝙蝠俠係啦，咁其他人 都影翻啦 ，BBS 開頭都影翻啦，佢都冇意義啊，企喺度都係啊， 嚇冇意義係咁，但係成日 佢又解釋翻啦，起碼 BBS 神奇女俠冇解釋喎， 係啊冇啊，佢做乜唔出嚟啊？佢咁強係咯， 咁佢又話咩唔想理人類，佢個解釋咪可能係就係咁咯，佢話唔想理人類咁。嗯，或者系咁啦。 再去教佢哋咁样咯，又或者。 系咯，咁你话啊，潜水入又点啊？ 系咯， 你呢度地烂啫，唔系入唔我海，系咪入去冇整我海，要转你啲地啫嘛，系咪啊？系嘛？咁解唔解到咧？嗱，我当然我唔系好满意啦。如果你夹埋咁解。 解啦，呢啲如果你要咁解就 系嘛， 系咯。 系啊，嗱，因为当时嗰套戏咧，就明明系超人自己嘅。即系独立作品啦，咁但系后屘你就夹硬将佢又 key 咗 in 咗呢个正义联盟啦， 嗯， 吓，咁明明嗰套系佢就唔系叫超人二嘅，佢的确系想 BVS 咁即系你话你可唔可以解到？因为佢个故事又衔接啊嘛，最弊， 嗯，系， 你唔系好似 Animatrix 咁咧，系每一个故事独立去玩 Matrix， 咁你可以成个设定嗰样嘢改晒都得，你呢就玩古装都得。你唔係呢種㗎嘛，你有故事實在係有銜接㗎嘛，咁你係咪需要俾返個理由我呢？嗱，如果你個故事唔銜接，其實呢一樣嘢我哋傾偈又講過，就係話呢個美漫呢就非常鍾意呢係唔講 continuity 嘅。咁但佢唔講得嚟呢，佢係講緊佢係每次都獨立發展一個故事咁解啫。佢唔係連續嘅，其實啲故事即明明呢個故事啊，邊個死咗？誒點下一個故事嗰陣嗰個嘢喺翻度？因為其實佢你當之前故事冇發生過噶嘛。 係 嗱，咁但係佢呢啲電影系列佢就當有發生過嘅喎。咁嗱，咁你呢個你唔可以即係解釋到啦，係咪？嗱，呢個就算你話戲劇邏輯都講唔通嘅喎，因為呢個唔係戲劇邏輯啊。戲劇邏輯我哋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個戲劇需要，而我做咗一件好似唔係好合。 即係常理嘅事，應該咁講。其實都唔可以唔可以係謬誤嘅。其實呢條邏輯未去到謬誤嘅 level 嘅，去到謬誤 level 其實都不能接受嘅。咁但係你話佢啊，其實件事真係怪怪地嘅，咁係唔奇。但係佢又唔係啊，佢又冇任何戲劇需要要咁樣，冇戲劇需要喎、啊。嚇、啊，佢只不過真係係佢後尾算巧啫嘛。 係。 嗱咁呢樣嘢佢咪自己有佢嘅責任，佢需要自己自圓其説囉。其實呢啲係自圓其説，就我唔係話要有現實嘅合理性呀，唔該佢自己解釋一下。 嗯， 你鍾意話神奇女俠當時又返咗屋企呀，潛水俠又唔知退咗旅行呀，咁你鍾意講乜都得嘅 ,ok?、 嗯、 或者過咗第二個星球又浮呀，咁你講呀，你俾啲理由，我要個 excuse,come on,excuse!唔需要好合理嘅，得唔得？但你都唔該俾個 excuse 我，但冇啊，你明唔明？係冇俾，呢、這個就係問題啦。 嗯。 嗱，馬輝揀呢個祖雷美莎係有俾型原因嘅。 嗯。 你接唔接受一件事？佢有俾原因嘅，咁咪就係話黃明明只係佢心目中一個偶像咯。 嗯。 係啊，係個祖雷美莎，即係佢可以一齊行同一條路行落去嘅伴侶啊嘛。咁。咁佢就隱藏咗個台詞，因為祖麗美莎個老豆係好有權勢啊嘛。 嗯。 咁佢溝呢個祖麗美莎，喂大佬，提督定乜鬼話？佢老豆係。 總之係嗰啲高官啦、 啊。高官啦、啊，係啦、啊。咁祖麗美莎嚇，咁、啊、當然當時佢就 幫助啦。 係啦、啊，係啦、啊，冇、啊、錯啦，得個事業線上咗塊面嘅就係咪？係 啊。 係啦、啊。即係個事寫心口唔夠勁啊，喺塊面型啲，係啦，即係話咗俾你聽，你跟佢冇衰嘅。咁我覺得反而好合理喎、 啊。現實生活啲人都會咁揀啦，好多時。 係咪啊？你舉個明星仔有咩用啫？係 啊。 係咪啊？呢、這個係飛黃騰達嘅機會喎、 啊。 即係你搞清楚喎、啊，祖麗美莎其實係邊個？祖麗美莎即係 Donald Trump 個女喎、啊，你有冇諗過先？ 係。是啊， 咁你到底宁愿同 Donald Trump 个女啊，定系同一个你即系好中意嘅一个女明星咧？即系例如阿周秀娜咧，你假咧？ 嗯， 你假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中意边个女明星啊，你自己湿女啦。 我知你自己最中意嗰个啦。 我仲要嗰都女明星嚟噶，唔系你隔篱屋个猪女啊，都女明星系，都女明星，卡拉蒂洛芬尼或者 whoever， 你中意湿边个都得 ，OK？咁边个都好啦，我諗我揀同 Donald Trump 个女好正常啦、啊。中间嗰个唔合理性喺边度呢其实。嗱咁 Donald Trump 个女都睇得嘅，咁我一当 Donald Trump 个女唔睇得啦。Donald Trump 个女系 Donald Trump 扮女人咁样啦、啊、你当咁衰呀系咪唔系一个靓女咁样啦、啊、咁你覺得嘩頂唔順喎，一個咁嘅即係好似你搞到似杜斯先生定係 Robin Williams 嗰個呢， 係 扮女人嘅，有一套戲唔知咩先生話 肥媽先生， 肥媽先生係啦，佢原來多聰個女係成個肥媽先生咁嘅，咁就數惑咋，佢多聰個女嘛係咪，咁你唔好忘記香港都有龚如心先得㗎， 現實生活都發生唔少啊！呢啲咁嘅事 係咪？亦都有我非常之崇拜係呢個把妹達神啊！佢唔係達人嘅 level 啊，把妹達神要擺神台供奉，仲要永遠 never take picture 影背脊嗰個陳振聰係咪？係， 嗯， 係咪先？真係真人真事嘅喎，大佬，你同我講呢啲係唔合邏輯犯駁，你有冇諗過㗎？啊 嗯， 咁啊，甄子丹啊，何来凭一个盲眼嘅一个 Jedi Temple 嘅一个 guard 嚟嘅啫？佢从何知道女主角、嗯、啊，即系嗰个男主角要去杀女主角老豆？即系咧，佢话俾你听咧，佢系见到佢个科势好黑啊咁。虽然佢系咁形容啫，其实中间佢见到啲乜嘢或者佢感受啲乜嘢，佢冇讲俾你听嘅。即係話呢，你平時求籤啊、問米啊、塔羅牌嗰堆嘢呢，我都覺得非常嘅荒謬㗎。 嗯。 咁但係點解大家又完全係相信呢？咁中間又其實有乜嘢問題呢？如果佢話佢感應到佢去殺你老豆，咪感應咗上嚟，咁你咩有得搏㗎咩？嗰、那個已經唔係正常嘅能力嚟㗎喇喎。 佢雖然佢個講法就啊，佢見到佢係咩個科系黑色咁，因為佢係一個大佬啊，佢係一個別咁講啫，即係你行過老廟，即係有個上士同你講，喂先生，你印堂發黑喎、哦，啊呢排係咪有啲阻滯？當然呢啲係一啲啊江湖伎倆呃你埋嚟睇相。喂，咁但係大佬你但你又覺得好似好 make sense 咁喎、哦，係嘛？ 係。 咁我印堂雖然就算真係發黑啊，又咪又代表你睇到我有啲咩問題啊？你能唔能夠話啊？咁點解佢見到我印堂發黑又跟住可以算到我啲乜嘢乜嘢？咁有冇邏輯喺度？冇啊嘛，係咪？冇咁，但你又覺得好又冇嘢，你又信曬喎？咁點解啊甄子丹呢個 Jedi 和尚就係、是、呢個 Jedi Temple 裏面嘅和尚啊？佢點解佢話俾你聽佢感應到佢嗰個人去殺你老豆？咁大家又覺得好唔合邏輯咧？中間有咩邏輯咧？其實嗰件事係冇邏輯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你唔能夠去談論到底精子能唔能夠個電視爬出嚟啊？等同於係咪啊？ 係 即精子隻手點能夠喺個手機度伸出嚟？大家試下你剪一個框框係個手機咁細，你伸到隻手出嚟咧？有啲困難嘅喎，其實都嚇、啊、扯埋落去就更加 impossible 啦。大家有冇諗過？唔係，即其實誒，係好多人佢自己係冇邏輯㗎。 嗯， 嚇、啊，係啊，越冇邏輯嘅人最中意話人冇邏輯㗎。係、哎， 即係飲醉酒一樣啊。 嚇、啊？點解咧？ 飲醉酒嗰啲人實話自己冇醉㗎嘛。 哦，唔系啊，咁即系佢唔系话啲冇罪喎、 啊， 唔系都冇问题喎、啊，佢调转话你系黐线喎， 系 吓，佢话你饮醉酒、啊，佢话自己冇罪唔奇啊，佢话自己冇罪唔奇啊，而家佢系都话你先系黐线喎，佢冇黐线喎，吓、啊，唔系我唔知啦、啊，即系大家系咪即系香港咧？点解我话香港系冇呢个科幻嘅？其实系咁解，因为讲翻张家辉套戏，其实佢系尝试去做。即系营造一个世界出嚟嘅，一个唔存在嘅世界嚟嘅。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话要讲世界观？其实第一件事你要拍科幻片，第一件事你就要标一个世界出嚟。你第一件事你要标一个世界出嚟。我无论你个古仔几简单，其实你都要嘅。但你写鬼故啊，写第二啲可以唔使噶。但你科幻片，你想你嗰个科幻片系扎扎实实，就等同于当你画一个人嘅时候，系啊，你画个人乜有画埋啲骨同啲肌肉嘅咩？冇唔使，系画块皮。咁你攞我，你可唔可以净画块皮啊？我想问啦，其实得唔得嘅？你其实个人点解人哋画个人出嚟咁实在，咁好似咁实在？其实人哋因为佢后边系有个骨架。人哋亦都了解骨架同肌肉嘅構造，所以佢畫個人喺度咧，你覺得嗰個人好真實啊？點解有啲人畫到個人都歪嚟歪斜，企喺度都唔覺得佢企得穩嘅？因為佢連基本嘅構造佢都未搞得清楚嘛。所以其實呢啲雖然係一啲 hidden 嘅嘢，唔代表你唔需要標一個架構嚇。 冇錯。 唔係話一座大廈個實物，咁你當然你一定要有鋼筋水泥有骨架，但其實你就算標一個 3D model 啊，其實都有需要嘅。 是 你标个 3D model 嗰个人啊，嗰个公仔其实都有骨架嘅，唔知大家知唔知？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嘅，其实吓，虽然你睇唔到嘅， 系 你睇卡通人睇唔到嗰个骨架，但其实你系有需要咯吓。你冇咗骨冇咗肉，根本嗰个人就一块皮就散晒嘅，就成个变咗好似像块布咁嘅啦。咁点解个人系有个形状咧？就是、因为有骨有肉撑出嚟噶嘛。咁你其實要標一個世界，其實一樣有呢個需要。你後面嗰度標得唔穩陣，咁你其實你個嘢就好虛嘅，覺得嗰個古仔好似好冇好唔扎實嘅，你硬係覺得好似怪怪地咁，覺得啲嘢唔係好合理。咁其實你就係需要有啲嘢去 back up 你個 story， 就算呢個係一個 short story 都係。咁其實我同你講，其實 Philip K. Dick 嗰啲古仔好多都係 short story， 但其實佢好多古仔佢係有世界觀嘅。 嗯。 佢唔係求其寫一個故仔㗎，佢自己都定咗一啲即係嗰個故事世界嘅背景去即係去先至再做。咁當然佢個世界觀係要嚟 serve 佢個 story 嘅。係嘅。佢係解釋返點解會發生佢個故仔嘅嘢嘅。咁但係你都需要去解釋嘅。其實係需要解釋。就算我解釋唔好合理都你都需要解釋。 係。 係啊。 即系 what if 都其实有噶嘛？咁你点解会有机械人嘅高达就系点啊？机械咁佢咪话你听，因为有米洛夫斯基粒子嘅呢样发现咯。系啊，佢唔系无端端话有机械人就有机械人噶吓、嗯，无端端啲人点解住咗喺太空？佢咪话你听人口爆炸咯吓，咪、嗯、移民太空咯。佢唔系冇讲噶，佢有讲俾你听噶。 系。 咁做咩無端端打仗喎？咁咪其中一個離地球最遠嘅衛星都市啊，自稱係自護國啊嘛，大家冇聽嘅啫。佢有解俾你聽嘅，每一樣嘢其實後面佢有俾一個好簡單嘅理由，我唔係話要有個詳細歷史，但係喂都係好簡單的理由，佢點解會開戰？哦，呢場係一個獨立戰爭，唔係侵略戰爭嚟嘅，有分別嘅喎。佢咩性質？咁當然後尾你覺得佢似侵略戰多啲，自護軍咁。即系打埋地球嘅咁，当然佢个出发点佢又唔系想即系想即系抢个地球，佢又冇咁讲吓。咁总之佢都系话系独立战啦吓。咁你呢一切其实点解高达系真实系，亦都高达会可以做玩咁耐，你都仲觉得好有味道咧？就因为佢后边呢个设定啊嘛。 嗯， 你觉得可以甩得嘅咩？嗱，咁所以其实今次呢套戏咧，佢系有 try 去做呢样嘢。 有嘅。佢係好 try 好想做呢樣嘢添，佢直頭 係。係，佢想去做呢樣嘢，即係當然佢唔係話非常嚴謹，因為佢個世界咧，佢未至於同現實差好遠啊。 係，因為啲背景有少少分別啫，其實佢係，即係啲背景 即 係嗰啲大廈啊，嗰啲咁嘅嘢爭少。 嗯嗯嗯。係啦，即係佢未至於好怪嘅嗰個世界。 如果近未來 少少 話有曬飛天車啊，你即係你預料十年後嘅香港都唔會話怪到古靈。好誇張啊！亦都即係佢話近未來啫，但係都可能只不過係十年。 咁我唔知喎，佢有話近未來嚟嘅咩？即係佢有講個年份嘅。 你當佢，因為佢個形式出嚟係好接近，即係你當佢近未來嘅可以嚇，因為佢個影嗰啲地鐵啊嗰啲都唔似係現實嗰啲咁嘅樣嘅。 哦，即係都比較怪少少，係。 嚇！咁因為有一幕啊，張家輝行翻張街度，啲、嗯、當街啲僆仔真係殺人啊！嗰條街都唔係咁現實呢種咁嘅現實嘅街道咁嘅樣嘅。 總之佢就冇講我個時間啦，佢就冇講嘅。 係冇講嘅， 佢就冇提嘅。係啦，係啦。咁但係你睇落咧，那個世界的確同現實上有啲差距。嗱，咁只要你有些微嘅差距都好啦，你係有需要做就係設定呢個工作嘅。係。係啊。咁而喺外國嘅作品咧。有好多咧，人係會俾翻 credit， 人哋專係就去做呢個世界設定嘅人嘅，係、 嗯、 一個 pose 嚟嘅直情 ，OK， 係即等同於你做卡通，你有人設機設，有好多呢啲咁嘅 pose， 咁係而家我見到連日本咧都開始有啲咁嘅 pose 嘅，就係個世界觀設定， 係、 以前都冇嘅，以前都冇嘅， 係 而家開始都有，都重視翻，咁啊睇下香港幾時識得講呢樣嘢啦，嚇，咁當然好難㗎啦，因為我都見一般即係編劇都唔會諗呢啲，因為一般人唔係寫科幻啊嘛，我明嘅。咁但係如果你一寫科幻咧，就唔該你要早做呢樣嘢。 呢、這個係啦係啦， 即係你平時啲古仔都冇機械人㗎嘛，咁梗係唔使機設啦，大佬。咁但係如果你有嘅，係咪需要有翻呢個 pose 咧？係啊，即係係啊，就是、需要嘅時候係咪需要有咧？咁但係科幻故事就必定有呢個需要，因為你個世界一定同現實有少少唔同嘅，最少都 係。 系啊，一定有啲啲唔同 嘅，点都有分别，系 啦。系啊，你有得人造人，有得机械人咁啊，已经唔同啦，系咪？或者你其实个城市其实系啲政府收埋咗好多外星人嘅，咁你即系而家嗰个电视版卫斯理，咁其实你有冇需要做一做个设定？其实系有嘅。点解佢好似成件事烂咗咁咧？就因为佢冇做到啊，吓， 嗯， 佢就无端端当街当巷喺度追外星人啊， 嗯， 系啊。咁但有咩問題呢樣嘢？冇問題，咪同你後尾但係實外星原來好神秘呢樣嘢未有衝突咯。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我哋成日講啦，唔緊要㗎，你個古仔唔係要合乎現實，係唔好違反你自己啊。係， 冇錯。 唔好你頭先講過嗰啲嘢，而家又推翻咗，咁即係你自己個古仔裡面違反你自己啊。係、嗯、啊，咁你唔可能一時就通街外星人，一時啲人就嚇。咩斯尼人、蓝血人就变咗好特别吓、啊，做咩特别呢？头先我睇住有隻黄精食鬼怪喺度，嚼嚼嚼嚼嚼，咁周街蒙面超人、含冷超人咁嘅 level 噶咯。咁点解如果我平时见到含冷超人都打紧怪兽巨大化，新闻有报，点解突然间会查蓝血人嘅咧？仲算系老几啦？蓝血人，蓝血人会比巴鲁坦星人渣好多咧？ 大家有冇諗過嘅咧？大家有冇諗過？即係大家以為自己有邏輯咁，但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你就需要喺呢啲嘢度，你要俾翻一個、即係 excuse 啊！我再攞次，唉，唔好話係解釋咁嚴肅，你俾個 excuse 我嚇，咁我就 OK 嚇。你話阿龜公精做乜會輸一劍俾阿達摩？因為佢踩照皮 ，OK OK， 你俾呢、這個你講啊，你講啊，你講呢個理由嚇嚇係咯，或者點解黑武士即係 Anakin 點解會輸俾阿 Obi-Wan 咁？因为踩屎啊嘛，跳绳嗰下啱啱踩正督屎，佢自己跣低，系佢自己把剑斩晒自己手脚嘅。O、OK, K， 你即系如果你 O、OK, K， 你咪俾呢个理由我咯。最少有理由，最少有理由。系佢俾嘅理由系话佢有 high ground， 即系话咧话阿 Obi Wan 系企喺高啲嘅地方咁。咁呢个咧喺 MythBuster 嘅节目啊，佢哋直情做啊呢个实验。系啊。咁啊試過咧，攞兩把真劍，即係攞把劍啦嚇，咁啊劈唔死人嘅，我相信嚇。咁啊喺度打，咁啊試過好多次咧，試下喺 high ground 同唔喺 high ground 贏出嘅機會，其實係均等嘅。即係根本就冇話咩 high 唔 high ground 嘅，即係尤其是當你打劍嘅時候，你唔係 high 好多。你 high ground 大佬啊，你平時係講緊你喺個山上面，我喺下邊啊，大佬。大佬啊，唔系你喺个斜坡度，只不过你系喺一步以外，我一步以后啊嘛。咁呢个争几多啫？咁你不如话你高啲，我矮啲。咁有冇话好着数？梗有少少嘅，梗有少少嘅。咁但系咪至于系会有个咩好大嘅赢面咧？咁佢真系做个实验，话俾你听系冇嘅。其实系机会均等嘅啫，其实就冇特别。OK， 咁呢个真系唔系一个理由嚟嘅，但系踩屎自己斩咗自己手脚，我冇办法否定喎。系咪啊？即系有可能噶。 系。 点解冇可能咧？咁你揸住把咁即系咁犀利嘅嘢，你踩屎嘛，跣低啊嘛，咁自己怼死自己，有可能噶，梗系有可能啦。 系。 唔使做实验都知道有可能啦，系咪？Oops， 咁样其实 Obi-Wan 乜都冇做过。Oh no， 哦，系 OK 噶嘛，仲问佢啊吓咁样系嘛？系嘛？但系好荒诞啊，但系有可能喎、啊。明唔明啊？明唔明咩叫做谬误啊？唔系荒诞嘅嘢系谬误。现实上发生好多好荒诞、好唔可能，你觉得好唔可能嘅新闻噶、啊。其实那件事是没有不可能的，只不过 是荒谬而已，但是有发生的机会的，是没有发生的机会的东西才是谬误。我不知道明不明白、啊、大家是没有啊，零啊，是零可能性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是谬误了。咁呢个亦都要 consider 好多原因嘅，係呢个当事人到底有冇足够嘅知识啊、认知各样各样嘅，即係一个太空人係你要知道佢係受过好即係精密嘅训练嘅，即必定唔会去一个未知嘅地方除低个头盔嘅，係呢个係一定唔会发生嘅。咁而呢个 lost in space 呢，佢就俾咗个理由点解佢哋会除呢，其实唔系，系佢因为佢见到佢个老公其实件衫已经穿咗啦。咁所以佢就推断到呢，如果嗰啲空气系不能够呼吸，其实佢已经死咗啦。嗱咁当然都有少少武断嘅，因为其实你 suppose 都要去验下先嘅。即系佢唔识死唔代表佢唔死㗎嘛。咁但系佢都叫做俾到个 excuse 死啊。咁其实你喺一般嘅科幻片，你只需要话哦，经过电脑分析，其实呢度个空气系同地球差唔多，咁讲完 一句说话就得。 点解你唔讲呢句嘢咧？就一句说话就得噶啦。点解你唔讲咧？咁佢咪你咪讲就得咯。话哦，其实我 test 咗啦，系呢度嘅空气系同地球系好相似嘅，即系好即系啲空气我哋吸入系冇害嘅，咁咪得咯。或者即係你唔係一模一樣啦，咁但係佢基本上氧氣含量或者佢或者其他氮氣或者其他氣嘅含量唔係咁高嘅 ,ok? 係 ok 嘅，唔 ok? 咁你好簡單咋嘛，你即係你求其就咁話你 check 咗咁咪得囉。咁點樣呢，你係欠我一個解釋呀、啊、呢、這個。咁你喺冇解釋之下，你無端端除低個頭盔，呢件事係冇可能嘅咧，冇可能啊！發生喺一個太空人身上，我講多次俾你聽。 如果你覺得咁係合理嘅話，你從頭由幼稚園讀過啊 ，OK？ 即係話咧，你個人生裏面你之前學嘅邏輯啊，你係有錯誤嘅，你成唔知道咩叫邏輯啊 ？OK？ 你由一加一開始學過 ，OK？ 唔該。即係呢啲基本邏輯訓練咧，我相信香港人真係非常之缺乏。是真的這件事，因為香港實在太早就分了這個理科和文科了，即一來沒有科學常識，二來真的沒有邏輯訓練，基本的邏輯訓練都沒有，當然加上現在很多一些出面的言論都沒有邏輯啦，是吧，那就整個啲人因為更加沒有邏輯咯，沒有東西的，但這個問題是沒辦法的，是啊，即以前我跟街一般都唔係話大家咩好高教育水平啊，普通人係嘛，其實啲人都係比而家人有邏輯㗎喎、哦。 係冇錯。 即係以前你唔會講啲咩老豆有須咁，所以有須係老豆嘅嘢喎，呢啲係真係唔好意思，真係街市佬都明嘅嘢㗎呢啲。你 trick 唔到佢㗎，你真係唔好同佢講呢啲啦，呢啲真係街市佬都識啦，係咪啊，你講咩係咪，你唔好以為街市佬冇邏輯喎，佢哋啲數口好準㗎。佢哋計加減數一定叻過你個博士㗎，你信唔信啦，即係你計數呢，平時呢佢唔使用計數機算盤㗎，佢幾多加幾多幾多毫子佢都可以即刻計到俾你真係幾多錢㗎。好勁㗎。咁呢個就加減數啫。但你基本嘅邏輯其實你唔好以為唔係一定要讀過好高深嘅嘢。先有㗎，其實好多時候你經過人生歷練你都可以有㗎。而一啲人係可能係冇乜歷練啦，佢就對好多邏輯上嘅嘢呢其實冇乜認識㗎，其實佢可能覺得咁咪咁囉，非黑咪即白囉，咁你非黑即白咪冇邏輯囉。係咪，非黑即白本身係冇邏輯㗎嘛，唔係黑就係白，係咪，你唔係黃絲你就係藍絲，咁我可唔可以唔係黃唔係藍我綠咁得㗎，或者我彩虹化身合金得咧？你又理得我系咩师啫？我又需唔需要一定要向你表态咧？吓，我两边都唔认同咁咧，又得唔得咧？我觉得两边都系极端，又可唔可以？即系其实个光谱好阔噶嘛。咁而家就系有好多人去走去尝试将呢啲光谱去搞到好似系非黑色白咁样，系嘛？你唔企喺我呢边，你就系阶级敌人。咪嗰嗰只咯，唔出文革啫嘛，冇嘢噶，咁大家中意搞啲咁嘅嘢冇所謂，你唔可以我節目度搞，我話俾你聽。如果大家咧係唔中意聽我哋講，可以唔好聽嘅。其實得兩個解決方法嘅啫，你唔中意聽我哋講，因為你唔好聽，因為我唔做，咁我係一定會繼續做嘅，咁啊唯有你唔好聽啦，啱唔啱啊？呢、這個節目咧，基本上係我哋嘅個人意見節目嚟嘅，咁邊個上嚟開咪就邊個講嘢，其實我係歡迎呢任何聽眾呢所以講嘅，我亦都從來呢冇話邊一套戲呢你可以有唔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嘅，我哋有時都會你鍾意我唔鍾意呢套戲，或者我唔鍾意呢套戲你鍾意呢套戲，咁好普通好平常嘅啫 ,ok?或者你有哪一樣嘢你覺得佢拍得好嘅，佢唔好我同佢啱相，係會嘅，係會嘅，冇問題嘅呢樣嘢。唔好嘅，即係你討論呢，大家唔該攞啲實證出嚟。你都係都死都話要呢個咩 Back to the Future 嗰個博士係死咗呢，咁你攞啲實證出嚟 ,ok? 我就攞咗我哋嘅證據啦。有 official 嘅 record 嘅第一。咁亦都唔係好耐之前呢 ,Hot Toys 出過一隻博士嘅公仔。咁博士係揸住隻公仔後面個 background 仲寫住2018年 ,ok? 咁你可以話佢係電腦人或者 key 上去，你鍾意解你解你繼續解。咁嗰種指鹿為馬，其實你大家今日就喺度鬧啲咩教育局局長好小事啫，嗰啲算得係乜啫，香港從來都唔係英國殖民地㗎嘛。是咪？大陸是冇收返香港㗎嘛。是咪？算得係咩啫，即比起你可以活生生一個人，你話佢係死咗嘅。係咪？鐵證如山，呢個人真係生喺度洞喺度。 你繼續講 ,OK? 咪呢個世界呢好難避免有敵人嘅。但如果你係希望成為我嘅敵人呢，我冇辦法阻止你。但你要承擔呢個後果，好簡單嘅。